簽樣。預計對外開放的6小時內，有大批來自不同地方的人士到來追悼。教堂外好早已經出現人龍，由於當地天氣炎熱，排隊的人龍當中至少一人在高溫天氣中暈倒。弗洛伊德的葬禮將在當地星期二進行，遺體在休斯敦一個墓園落葬，在他的母親墓旁。天氣方面，一度低壓槽正是為廣東帶來雷雨。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稍後雨驟雨減少，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初時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幾日天氣炎熱，天色好轉。而家氣温係29度，相對濕度86%。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还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还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还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东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7572点，升4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32点，升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8.45， 瑞士法郎 0.958， 加元 1.338， 人民币 7.073， 英镑对美元 1.273， 欧元对美元 1.129，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694.6 美元，卖出 1696.35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 Lazy Lion，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08的时间啦，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 咁啊，两个 channel 俾你啊，晨光第一线。咁啊，出边啊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啦。咁啊，见到今天嘅天气都已经系好咗好多噶啦吓。不过天文台都提提我哋，咁啊，今日咧就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嗱，局部地区咧仍然系有雷暴噶，不过稍后咧骤雨就已经会减少啦。咁啊，开始有翻啲阳光。咁啊，见到今个星期咧啲天气咧啊，慢慢都会好转翻咯。咁啊，去到星期五六日嘅时间咧，可能大家都可以咧就享受翻。啊，唔使日日担遮嘅时候啦，不过下个星期咧又会有间中有骤雨啦。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啊。咁啊，直播室入边，今天继续咧都会有白元浩喺度陪住你哋。喺星期二，2020年嘅6月9日朝头早咧，继续嘅一齐努力。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在我哋嘅生活入边，我哋都见到唔系日日都系好天气啦，系咪？有阵时哇风雨交加，有阵时咧好好天晴天嘅，晒到你真系哇大汗揼细汗。天气嘅变化就好比我哋嘅人生一样，亦都好似我哋呢个世界。有阵时我哋的而且确要认清呢一个嘅世界，然后更加要懂得爱惜、拥抱自己嘅生命。在生活上面都有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烦恼，现在每日缠绕着我们。你有没有拿起一个决心，无论是拿一个决心是解决了烦恼，又或拿一个决心抌开烦恼？其实我们只有呢就是面对这些烦恼，因为你就算想着抌开它，你都要面对了它，将它拎起，然后将它抌开，都要有一个过程。我哋要用我哋嘅决心，去到将呢啲嘅问题、烦恼，去到解决咗佢。咁样咧，我哋先至有一种好天气再回来嘅感觉。我哋当然希望日日都好天啦。不过你又咁讲，其实日日都好天，你系点会珍惜呢？有阵时落下雨，可以有一种系警醒，令到我哋更加懂得去到爱。我哋身边嘅每一个人， 即使今天无情的风雪凛冽进击着，即使这一场寒冬仿似没完没了，这一分钟无穷的抖震发现双手僵了。 即使今晚全城的灯彩也没法闪耀，即使漆黑做囚惊弓鸟错乱地叫，这一分钟人们都胆怯，践踏中又吓了。 再多的劫难期，无咗你动人转机。 Don't be afraid， 换个拍子准备剧奏戏，在这片计划中一起，挨到思念成大戏，终于有好天气，好天气，别闹好天气，别闹好天气，别闹好天气。 Rubber Band 加上方浩文，终于好天气。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早晨啊，各位听众，唔知道你哋喺日常嘅生活入边，我相信都会噶啦，会唔会咧就系用一啲嘅餐具？呢个餐具咧就系筷子咧，梗系会啦，系咪？咁我哋由细到大都成日都系用筷子噶嘛，系咪？特别我哋文化啊，我哋成日都系会用。不过咧，我哋好好，我哋刀叉同筷子咧，同时咧都系啊兼用嘅。筷子都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嘅，例如咧有啲系竹筷子、木筷子、不锈钢筷子、塑胶筷子。到底有冇话边一啲嘅筷子咧比较上好啊？对个身体甚至乎又再好啲咧？筷子拣得唔啱啊，其实咧真系可能会藏咗好多唔同嘅污垢啊！嗱，而家喺超级市场入边咧，的确正确见到好多，甚至乎咧系即弃嘅筷子咧都好多。我自己咧就比较上少用嗰啲即弃筷子啦。好多时个身咧都旁身有啲咩咧，就系、是、一对筷子。好啦，我哋先望一望咧，就系竹筷子先。竹嘅筷子咧，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嘅。嗱，不碳化竹同埋呢啲叫做咧就系竹炭嘅竹啊。叫做不碳化竹咧，咁其实咧就系冇经过任何嘅处理嘅嗰啲叫竹嚟嘅，咁碳化竹咧就系经过特殊工艺处理嘅竹，咁竹咧其实比较上系环保安全啦，天然，咁亦都咧就系冇毒嘅，咁好多屋企咧其实亦都系首选嚟嘅，尤其是咧就系、是、令到我哋觉得咧就系、是、用完之后就算抌咗咧都唔会咧就系、是、对呢一个环境有啲嘅污染啦咁样，好啦。木筷子咧就系属于天然嘅材料嚟嘅，咁佢咧就冇化学物质嘅毒性，咁啊都系用起上嚟比较上咧就系安全。不过木筷子咧就比其他嘅材料嘅筷子咧就更加容易受到污染啦，佢咧亦都系更加容易发毛啊！如果平时唔注意清洗消毒嘅话咧，甚至乎好容易藏咗啲污垢喺度啊，好容易就会引起呢一啲叫做肠道嘅传染病噶啦。好啦，仲有啲金属嘅筷子嘅。金属筷子通常咧都系不锈钢材料做嘅，我成日觉得咧，韩国人啊用嗰啲扁扁地嗰啲嘅筷子咧，不锈钢嗰啲咧，用嗰一只嘅扁嘅咧就最叻。我自己咧揸筷子咧，其实都 OK 嘅，但系咧如果我揸韩国嗰啲扁身嗰啲，哇，有阵时揸咗手想抽筋咁样。好啦，题外话吓，金属筷子咧通常咧都系不锈钢材料去到做啦。咁当然啦，望起上嚟比较上美观大方。轻便，咁而且咧就唔会有腐蚀啊，又唔会生锈啊。不过佢缺点系咩咧？如果真系全部不锈钢嘅时候，我真系试过咧，譬如食啲好热嘅嘢啦，哇，佢传热咧都传得几快，哇，有阵时咧令到只手咧都几热噶吓。筷子当然我哋要留意住啦，如果佢变色啊、发毛啊。佢好多唔同嘅刮痕磨损咗嘅话咧，其实就代表佢入边有好多唔同嘅细菌有机会咧喺入边匿埋咗啦。仲有就如果发出异味嘅时候啦，开始弯啊，都系咧换筷子嘅好时间嚟噶。嗱，筷子咧，其实俾我哋当然知道就系两只一对咁样用嘅，佢哋要一齐用，共同进退，先至发挥到筷子嘅功效。只得一隻同啲竹签、吉鱼蛋、吉就冇分别嘅，筷子都系一个团结嘅象征。 双腿太重，追不到太阳。

唔少人都已经咧就系觉得哇呢啲天真系唔掂啊！咁啊，如果天气热就开冷气啦。咁啊，落大雨嘅时候可能都会选择开冷气，因为佢都几多昆虫啦，以及咧就可以抵消下即系嗰啲湿嘅感觉。咁啊，干爽啲，个人咧始终都会舒服啲啊嘛，系咪？不过咧，原来咧都有啲嘅情况出现咯，就系咧话到会漏水，甚至乎咧。有啲嘅情況就係樓上嘅單位嘅地板咧，就可能出現咧就係一啲叫做冷凝水嘅問題。嚴重嘅話咧，就可能會出現積水。咁啊，又更加咧發現啊，馬鞍山咧有一啲嘅叫做案例啦，有啲嘅事例咧，咁就話到有長者因為地下咧就因為咁樣跣，所以咧就跌親，需要咧就係入醫院咧就治理。咁啊，導致咧就係屋邨嘅管理處亦都張貼住呢啲嘅告示，就話到啦，咁啊奉勸如果居民用冷氣機嘅時間，切勿啊就將嗰個嘅葉啊風向咧就向天花板吹，以及咧就唔好開到太過凍，超級凍咁啊25度咧咁啊為好啦。好啦，咁啊三個成因咧會出現咧就係冷凝水嘅問題，第一咧就可能大廈嘅樓嗰個層板啊太薄啦。又或者咧，可能系温差太大，或者湿度太高。嗱，如果湿度太高嘅时候，都有办法咧可以解决嘅。咁啊，住户咧就可以量度单位嘅湿度啦。如果湿度超高嘅时候，就可以有抽湿机，或者咧就系放一啲吸湿嘅物品啊，喺呢啲叫做冷凝水出现嘅位置，其实咧就可以解决问题噶啦。头先话过啦，可能如果系温差太大，有啲乜嘢办法咧？哇，楼下如果嗰个叫做出口位啊，真系吹住我哋屋企个地板，我地板特别冻，可以建议咧就楼下啊，睇下可唔可以转一转个风向啦，或者咧就将个冷气咧就唔好开到咁冻，令到温差咧就减低。其实咧喺屋企啊，用嗰个叫做百叶嗰个风向嘅时候咧，都系揿佢自动嘅话咧。自动送风就可以令到咧成间屋嗰个嘅温度咧可以较为平衡，咁啊亦都可以咧悭埋啲电嘅。咁有啲人就会觉得咧喺个地板嗰度啊真系奉劝唔到啦，咁啊加个胶嘅地板啊或者胶地毡，系咪都可以解决到问题咧？都系噶。有阵时咧，就算开冷气自己嘅事，都要谂下会唔会影响到其他人。不过出现呢啲叫做冷凝水嘅问题咧，大家都需要去留意噶。藏在门内缠绕于暗室，分裂时布满面目发肤，冲不散的印，如基因，如关系，如恨。做我肉身，谁做我躯壳，藏起一恶地，种种缺陷，前世来是你，来日里是我，谁清楚？贪粉的血汗，撩动着我，偏偏需要触碰更多。沉默里是你，麻木里是我，食因果。 流动着我，偏偏需要做。 地板定系墙身，如果有裂咧，都扎扎林快啲去搞搞佢啦吓。如果唔系咧，就影响到隔篱屋嘅，到时要塞上就麻烦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美国确诊新型肺炎人数超过195万人，累计超过110万人死亡。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市，超过205000人确诊，至少22000人不治。封城满100日，正式开始实施第一阶段解除禁令。市内所有被列作非必要的零售商店，可作有限度的恢复营业。而建築工程和生產廠商亦都可以在做足安全措施之後恢復運作。第一階段重新營業的商店，顧客不准進入商店內，只能預約訂購，以及在商店前的行人路取貨。世界衛生組織形容歐洲疫情緩和，但全球疫情正在惡化。世衛總幹事譚德塞在日內瓦表示，日前全球汇报超过1300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单日新高，大部分在美洲和南亚。东欧和中亚部分地区的病例数字亦都不断上升。谭德塞促请各国继续密切监测疫情发展，特别是部分国家恢复举行各种大规模集会，必须确保疫情不会反弹。针对近期全球的反种族歧视活动，世卫建议参与者尽可能同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注意清洁双手，咳嗽时掩住口鼻同戴上口罩等。他又强调，追踪病例接触者、隔离同检测仍然是疫情应对的最基本措施。怀疑被白人警员失跪窒息致死的黑人弗洛伊德的遗体，摆放在美国休斯敦一所教堂内，最后一日开放被公众瞻仰。预计对外开放的6小时内，有大批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士到来追悼。教堂外很早就已经出现人龙。由于当地天气炎热，排队的人龙当中至少一人在高温天气中晕倒。弗洛伊德的葬礼将会当地星期二进行，遗体在休斯敦一个墓园落葬，在他的母亲墓旁。10名休班警员在4月到元朗一间餐厅用膳，其中一名40岁男休班警怀疑用玻璃樽袭击一名女休班警员，其后被捕停职。警方经调查和索取法律意见之后，决定落案控告男子一项普通袭击罪。案件今早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4月19日凌晨大约4点半，10名休班警员在元朗平辉径一间餐厅用膳，期间一名40岁男休班警怀疑因为琐事和女休班警争执，他怀疑用玻璃樽和用手袭击女休班警之后离去，事后被捕停职。警方其后表示，相信10名休班警员违反限聚令，会向法庭申请有关传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稍后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政府推出麻疹疫苗保种计划，为1967至2002年出生对麻疹无免疫力的成人免费接种疫苗。对麻疹无免疫力，即是无化验证明曾感染麻疹，以及在出世满12个月或以后没有接种2剂疫苗。持有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疫苗， 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咁啊，而家扭开心机，听紧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早上6:35吓，今天系2020年嘅6月9日嚟嘅，今日咧就星期二啦，咁啊，各位同学仔都越嚟越多翻学啦吓，咁啊，希望大家咧就喺学校嘅时候咧，俾啲心机学习，不过虽然我都听到我啲朋友同我讲啊，我啲小朋友咧都翻学啦，咁今个礼拜翻学啦。不过可能有啲学校咧个情况又唔同啦。翻学之后佢又同我讲，不过佢下个礼拜又开始放暑假。哇！我都讲咗句，啱啱先放咗我人生最长嘅暑假，转头又再放暑假咁啊！而家做家长咧，真系或者做老师咧，都要更加多嘅适应力先至得啦吓。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唔单止咧，讲紧净系家长、学生要有高嘅适应力噶。香港人本身咧都需要有好强嘅适应力、跳动力先至得噶。因为香港咧又蝉联呢个全球楼价最贵嘅城市，住宅价平均咧都过千万。香港生活成本咧高昂啦，其中啊居住嘅费用更加冠绝全球啊。咁啊，有一啲嘅调查喺世界嗰度报告啦，2020年全球生活报告喺全球39个嘅重点城市住宅市场数据同埋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咁啊，报告显示2019年啊，全球住宅价格最高嘅10大城市有一半系位于亚洲噶，香港蝉联啊全球房价最高嘅城市榜首。呢啲榜首真系送都唔爱啊！新加坡咧就排第三，上海啊、深圳同北京啊，分别咧就位列四五六噶。好啦，即系整个嘅头十名，见到咧第一香港啦，平均啊尺价咧嗱计翻美金咧就大概1987元啦。好啦，咁啊其次咧就系第二位啊慕尼克，第三名啊新加坡，第四上海，第五啊深圳，第六嘅北京，第七咧就系温哥华，第八啊洛杉矶。第九咧就巴黎，第十咧就纽约。嗱，纽约咧其实喺世界都系又系首屈一指嘅城市啦，但系佢房价嗰个价格咧，亦都咧就系比喺呢个表上面啦，排名第十啊，比香港咧话低咗九位。咁大家可以谂下，即系要发展一个好嘅城市，有阵时可能有啲嘅叫做方法咧，要调整调整先得啦吓。报告显示啊，综合咗2019年嘅数据，咁虽然香港嘅经济面对住衰退啦，咁但系楼价不跌反升，攀升接近5%噶，而整体住宅成交量就下跌3%。咁而喺住宅价格方面，香港以125.4万美元，大概咧978.1万咧，即系978万啦嘅住宅平均价咧，继续嘅高居全球嘅首位噶。好啦，睇翻第二位，头先讲过咧，有德国嘅慕尼克啦。慕尼克咧嗰个嘅价格咧，大概咧就780万港元嘅。新加坡第三啦，713万，都见到个价格其实都有一定嘅差距。香港0044飙咗去978万啊吓。既然咧入市所费不菲啊，咁啊租楼更加成为另外一个嘅选择。虽然香港并非啊全球住宅租金最贵嘅城市，咁但系仍然咧系三甲之内噶。报告指出啦，纽约咧系全球住宅租金最昂贵嘅城市，咁啊以平均嘅月租咧2870元港元咧，即系22000美金啊，即系 港元22,386蚊咧就排首位。香港咧就排第三，咁啊大概咧就20,900蚊左右啦。报告指出啦，全球39个嘅重点城市有31个录得咧就系住宅价格上升，咁但系平均涨幅啊只系大概咧就系2018年嘅涨幅水平嘅一半，显示啊住宅价格增速啊有所放缓，反映各地嘅政府实施咧就各项嘅叫做降温措施，以及咧就保障市民啊这个嘅负担能力嘅。我哋梗系希望咧就生活就更加无忧啦，我哋面对住好多譬如商铺甚至乎住宅咧，都系一啲嘅叫做租金啊或者系供款嘅问题，咁啊希望呢啲报告反映出嚟嘅事实啦，令到我哋咧就可以更加理解到自己身处嘅环境，仲有更加多好嘅对策，令到我哋可以有住得更加舒服同埋悭翻多少咁就好啦。我哋香港人每一日都喺度呐喊紧，因为我哋需要咧就不断赚钱赚钱，赚够足够嘅钱先至可以咧供养自己嘅生活，先至有一个安稳嘅瓦遮头。6:41，听咗啦，灵魂呐喊。 每日每夜，处处也得逼，无法可反击。进击无法可喘息，假使于黑暗里忘了去路，来吧发热照亮漆黑的那方土，请赶紧释放这求救信号，逃离这乱世，共你再觅寻去路，摧毁这恶号，一起去找心中追赶的国度，来吧我们坚守这态度，碎了记忆如集体失忆，满是荆棘布满了自卑迷惘的足迹，假使于黑暗里忘了去路，来吧发热照亮漆黑的那方土，请赶紧释放这求救信号，逃离这乱世共你未罢之手，去找心中追赶的国度，来吧我们坚守这态度，这漫长的道路， 呐喊嘅，仲要喺我哋嘅职场上边啦，工作嘅地方有阵时都有好多唔同嘅危机喺度。不过其中一个危机就可能或者改变啦，令到我哋出现咗危机，就系因为而家疫情咧影响底下，有好多嘅工作环境，可能新嘅工作环境、生态各样嘢都改变咗。我哋听听有啲咩注意。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今日朝头早啊，职场 KOL 入边啊，职场陷阱啦，咁啊，电话侧边亦都邀请到咧，就系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啊 ，Vince 继续喺度嘅，早晨 ，Vince。 早晨。 系啊，嗱，而家咧喺好多嘅工作环境上边咧，我哋成日都要面对咩呢？疫情啊嘛，一时咧又话啊，疫情咧而家带动咗啲乜嘢新嘅经济，一时又喂疫情咧又打冧咗啲乜嘢嘅经济。其实好多时咧疫情而家我哋都仲系发展紧嘅，即系进行有呢个疫情就仲未完全退却啦。嗰、那个环境都已经发觉咧系工作环境转变咗好多啊！疫情之后嗰、那个环境又唔知会点，有冇啲 tips 哇？又或者前瞻嘢可以俾我哋听下呢边事？ 其实咧而家喺公司層面呢，近呢兩個月已經全球都唔係淨係香港啦、 啊， 開始不停去討論一個大題目，就係嚟緊，因為其實呢、這個即係呢個病呢，其實已經影響咗好多人嘅工作嘅模式，唔係人嘅工作模式啦，一個公司嘅運作模式啦，其實已經係有好大，全球做緊一個大實驗。咁、好啦，已經有 work。其實都逼住要 work， 咁係咪之後開始會轉好多，即係成個運作、成個模式會唔同曬咧？形態會係點樣呢？其實好多嘢都係人生壓力最大嘅原因係因為居家工作啦。啊，原來過去嗰幾個月，無論公司層面、員工層面，原來喺屋企做嘢，原來有 work 嘅喎、咁好啦。屋企做嘢之後，嗱，你諗下喺屋企做嘢之後，你覺得有啲咩最大可以去諗，有啲咩去改變呢？嗱，譬如。公司 office， 当所有人都在家做嘢的时候，是不是个 office 已经可以小一点 呢？哦，是哦，即是个空间可以缩小了， 或者不同了，个 design 可以不同了。其实呢，早期如果是，如果你看新闻呢，即是有些公司已经香港一间公司已经是退晒租，不要 office，咁嗰度已经悭了很大嚿钱噶咯。 是哦，咁公司嗰个营运方面呢，又可以节省了成本、哦。 是啊是啊是啊，咁同埋嗱，当然啦，有之后有好多，其实呢个做法系咪真好咧？真都可以之后再探讨去讲啊。呢其中好大趋势就系好多公司都开始谂啦。咦，其实原来过去嗰几个月咧，个个都唔翻 office 做嘢，但问题租都系照交噶。咁嚟紧系咪都系咁样俾佢咁发生咧？有啲同事继续喺屋企做嘢啊，定系可以喺个都系一个机会去谂，系咪可以俾少啲租或者唔使用咁多 office 嘅空间咧？咁呢个系其中一样嘢，我哋即系大围成个即系全球。都会睇到其中一个叫机会， 机会，因为以前咧好多时就系话，喂，我有几多规模嘅人啊，有几多规模嘅工作要做咧，咁啊公司嗰个叫做大细面积咧就要有相应咁几大 size 嘅， 系 啦，啊呢样嘢好似开始打破啦， 系啊，即系变咗好多所谓即系咩 share office 啊，即系叫做共享嘅空间啊，系咪可以即系开始会变咗另一种经济？系咪变咗呢一种类嘅业务又开始提升？即系有机会咧，对于佢哋嚟讲，咁唔系话我哋即系租住系可能我哋大家有自己独立嘅台啊凳啊，咁嚟紧嘅趋势系咪开始唔使大家可以 share 咧？每人翻哦，就算唔系嚟紧 100% 唔系话翻屋企，唔系喺公司做嘢，咁系咪我50%，可能兩個人 share 一張台咧，咁係咪仲哇咁啊慳一半嘅喎，分分鐘。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嘅我哋會睇到嘅趨勢嚟嘅。 哦，哇！咁呢樣嘢真係緊要啦，因為好影響到咧，就係我哋嚟緊嗰個無論係僱主啊，定還是佢哋嘅策略啊，或者係佢哋營商環境嗰個分析啊，各樣嘢喎。 是啊，嗱咁跟住啦，即係好啦，即係當大家開始唔係睇住嗰個地域。有區限嘅時候咧，咁變咗咧公司嘅藍即係層面咧就多咗即係對於公司層面又好，或者員工嘅層面又好，佢哋揾工嘅機會多咗，選擇多咗，因為好多時候你揾工咧都會諗近唔近屋企啊，或者交通便唔便利啊， 係啊，車費會唔會太貴啊？ 係啦，咁如果有份工，如果嚟緊嘅趨勢啊，原來好多時候都可以喺屋企做嘢嘅，唔使搭車嘅， 係， 咁你嘅機會多咗，係咪多咗好多咧？即系唔使我以前我住可能我住新界，我会谂港岛区嘅工作。咁可能以前即系疫情之前， 可能你會有好多嘅考慮嘅，即係如果盡量有機會，你都唔會諗哇，要可能要每日要兩個鐘或者三個鐘來回先至翻到工。如果嚟緊個趨勢可以喺屋企，大部分時間啦，可能未必嘅，可能有一半時間喺屋企做，其實對於你嚟講嗰個考慮未必，即係嗰個擔憂未必咁大 嘅咯。吸引力可能會大咗，即係嚟我住天水圍嘅，但係我公司喺柴灣咁樣。 係啊。 咁如果你話啊，老闆都覺得咧，其實過度嘅人力消耗啦，時間消耗咧都無謂啦，咁你可以。總之你完成手頭上的工作其實就 OK， 咁可能一個星期翻一日或者一日半柴灣嘅咁樣，咁又真係可以接受喎、 啊。係 啊， 啊，機會就多咗好多。咁對於員僱主又多咗人選擇啦，作為揾工嘅或者員工又多咗選擇去即工作嘅選擇。咁其實呢一個係睇到嘅好處嚟啦。先講即係暫時睇到。咁好啦，咁另外一樣嘢，呢個係講緊先講緊可能香港再發大啲去諗。啊，係咪淨係對於某啲企業，可能一啲嘅外資公司，咁佢嘅考慮點可能唔係淨係請香港人添嘅咯？如果我有某啲嘅工作已經可以，呢幾個月完全證實到唔使個人出現喺公司嘅，咁我請嘅人係咪可以喺外國度請呢？ 係啊。 因為佢可以，總言之，佢喺可能我未必話要講到咁極端，或者美國或者即係相反嘅一個 time zone 去請人，但可能亞洲區咁有啲工種，可能香港比較難揾啲嘅，咁、我係咪可以容易啲去請翻可能亞洲或者其他國家一啲更加適合嘅人才去請嗰啲人？ 哦， 而唔考慮香，即其實嗰、那個。規限已經少了很多， 咁又或者譬如是金融機構嘅，會唔會就係真係請翻啲美國嘅人睇翻自己嘅美股？咁我哋香港人唔使捱眼瞓啊嘛。 冇錯，係啊，嗱，即係呢個我哋睇到嘅就係所謂嘅機會啊，即係啊，其實嚟緊個趨勢，因為呢幾個月大家發生過嘅經歷過嘅，嚟緊可以諗好多個機會，就係咪啊？呢一樣嘢其中一個機會咧，係咪一個可以發展？即係嚟緊個趨勢都會多咗呢啲咁嘅情況會發生咧，呢個其中一樣嘢啦。咁啊，再諗啦，嗱，都喺屋企做嘢嘅時候，當即係叫做多咗喺屋企時間做嘢，另外一樣嘢。比較即係有啲公司都開始諗到嘅就係、是，係咪所謂嘅退休啊？即係會再去諗退休嗰個嘅年齡啦，或者個規範係咪又再降低咗咧？係咪即係變咗冇咁即係嗰個需要啊？即係譬如嗰陣做咗因為考慮可能因為身體健康，又或者真係可能考慮點多個身體啦，physical 嗰個嘅需要。咁係咪如果有個人可以係啊嗰、那個位可以喺屋企做都得嘅，唔使嗰個人要走嚟走去嘅，唔使好多個體力勞動嘅。咁其實係咪可以吞遲佢哋嘅退休年齡咧？ 係令到佢哋可以將佢哋嘅經驗更加用喺呢個工作嘅範疇上面。 冇錯啦，通常咧可能某啲嘅機構去到即係嗰、那個近咗嗰、那個。退休年齡咧，有部分可能都係啲好高層嘅人士嚟嘅，或者佢哋係嗰個職位嗰個嘅經驗啦，或者個價值係非常之高嘅。咁喺當中咧，如果需要可能會再請人啊，內部升人啊，或者中間去做過渡期啊，點樣去 train 人啊，點樣去帶即係提攜再下一線嘅員工上去嗰啲位，其實係好需要時間。而正正可能即係講緊佢類似呢一小撮呢一組別嘅人士，可能已經差唔多挨近退休年齡，但係又好有經驗，佢哋嘅工作啦，佢哋嘅經驗啦。非常之緊要嘅，咁係咪喺中間叫做過渡時期，係咪可以叫做都有可以幫到公司？我當可能就算已經有個 even， 可能有個人選，可能已經係做一個接任嘅，咁但係中間係咪都可以有一個叫做過渡時期？即係嗰個已經退咗休嘅同事嘅老員工，係咪可以喺屋企佢都可以繼續去幫手去睇住，即係啱啱新升任嗰一位嘅即係新員工或者新主管咧？咁其實呢一個咧係變咗為嗰個員工。或者為了那個公司提供了很多的彈性的。 咁啊，都係喎，的而且確咧，即係而家叫做受到呢一個疫情影響咧，我自己都發覺咗咧，身邊有好多唔同嘅見到嘅公司咧，佢哋嘅營運方法咧係改變咗，但係咧係一樣係即係運作到嘅喎間公司，而且咧仲可以用嗰啲叫做更加慳人慳水慳力啦，直啲嚟講慳水慳力嘅方法，又做到同以前 又差唔多效果嘅事情，咁啊好啦，因为大家可以藉住咧叫做悭水悭力咗啦，去到延伸咗咧悭咗嗰啲人力物力或者财力咧，可以点样去到再放喺其他之后，系啦，再分配，然后令到公司可以做嘅事情更加多咧，咁我谂咧嚟紧都有好多呢一类型嘅方法咧，大家可以即系思考一下，咁啊令到我哋面对住疫情咧，虽然即系而家大家都仲系困惑紧啦，咁啊但系咧都知道未来嘅前景咧的而且确咧系一定见得到，而且咧嗰个改变咧可能咧。有更加多唔同嘅機遇俾大家，只要你抱咗一個咧積極嘅心態咧，咁就最好啦，係咪先？ 係啊，冇錯啊。 好啦，今日朝頭早傾住咁多先 ，Vincent， 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啦。OK， 好啊， 拜拜， 拜。 天空漆黑，星不會光照我。辗转反侧，悲伤里躺卧，我亦习惯一个，怕有事不小心惹祸，无人呼救了，谁又会救助？风中穿梭，只得你心痛我。低声哭泣，只得你可以聆听我。如没身份的我，凡人不懂爱我，无从解释对错，但你却彻底相信我。无需刻意想起，仍然深刻铭记。若心声伤痛，凭直觉都可感觉你。若消散成为氧气，停留世界静静怀抱你，掉眼泪，原来是挂念你。穿梭只得你温暖我，低声哭泣只得你敢再行近我。如没身份的我，凡人不懂爱我，怀疑给诅咒过，但你却放胆拥抱我。无需刻意想起，仍然深刻铭记。如若心声伤痛，凭直觉都可感觉你。若会飞成为氧气，停留世界静静怀抱你，掉眼泪，原来我挂念你。当天真的灰心到很想抛弃自己，想与我一起，才明白爱情超出生与死。无需刻意想起，仍然深刻铭记。如若心声伤痛，凭直觉都可感觉你。若会飞成为氧气，我只要死。 上午六点五十八分啊，揾嚟有胡鸿钧一首嘅歌曲《凡人不懂爱》。嗱，听埋龙虎帮嘅推介作品先。转头晨光第一线七点钟，即系回流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精选。 粉红色变暗黑系得咗。 前事里是你，来日里是我，谁清楚？贪粉的血。 師阿 Kev 已經想寫一首暗黑曲風的作品㗎啦。而暗黑的概念就是源自被捆綁的感覺，再以家庭作為引子，表達佢呢一份想掙脫的慾望。作曲有 Kev 自己，加上林奕琪，填詞黃樂怡，編曲林奕琪，監製 Edward Chan 林奕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新入榜的作品占据第二十位，王然《长生有裂》。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王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在美国休斯敦一所教堂内，最后一日开放俾公众瞻仰，预计对外开放的六小时内，有大批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士到来追悼。教堂外好早已经出现人龙。由于当地天气炎热，排队的人龙当中至少一人在高温天气中晕倒。弗洛伊德的葬礼将在当地星期二进行，遗体在休斯敦一个墓园落葬，在他的母亲墓旁。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稍后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Beautiful Sunday 玩得好认真。 Dan acara Beautiful Sunday ini menarik loh kalau menurut saya buat kakak yang ada di Hong Kong dan juga buat majikan karena kita di sana banyak topik dan mengenai cerita-cerita menarik yang di Indonesia maupun di Hong Kong dan juga ada lagu dan juga budaya. Jadi ini program untuk menjembatani antara Hong Kong dan Indonesia kalau menurut saya. 星期日朝头早6点到8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夹 Barbie 夹先生 Beautiful Sunday。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伤口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不要打。 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隆重呈现，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招募又翻嚟啦！ 我哋仔仔不离机， 我哋系女女不晓停。 虽然我哋成日闹交， 但系我哋好锡大家噶。 小一至中三，自问口才了得又中意做戏嘅你，又点可以错过呢？ 即刻上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下载报名表格， 填妥后连同一分钟自我介绍嘅短片， 电邮去到 rtsunday@rthk.hk， 你就有机会参加暑期广播剧训练，成为小广播员啦！ 机会咁难得，仲唔即刻报名？ 你知唔知 CIBS 系咩？ 我知系可以喺深深地讲嘢。 我知系俾香港人发声。 I know it's for ethnic minorities。 我知系唔止我哋视障朋友有参与，人人都可以参与。 香港有个开咪机会叫 CIBS， 有个广播平台叫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想开咪做广播人，心动不如行动，即上 CIBS.RTHK.HK 申请啦！ 截止日期6月18日下昼5点半。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7:08嘅时间啦吓，咁啊，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啊，除咗咧继续都有白元浩之外咧，芭比林慧都喺度噃。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出边咧今日嘅天气好咗好多啦。 系啊，卒之都唔系倾盆大雨嘅情况底下咧，要好狼狈咁样翻工啊，因为咧落雨咧，其实我觉得咧，对于一啲翻工嘅人士咧，最困扰嘅咧就系咧，好容易会整湿个身啦，但最麻烦咧系整湿。对脚，因为咧，譬如女士们咧，我知道有好多咧翻办公室嘅工作咧，都要一系着平底鞋啦，一系着高踭鞋啦。咁落雨天咧系非常之危险。 会唔会系高踭鞋放喺公司咁样嘅咧？ 都有啲会嘅。不过咧，我听讲有啲公司规定咧，系入门口嗰一刻咧，必须已经系要着住整齐嘅成套翻工嘅服装。 呢度听 咁，所以咧就可能对高踭鞋就未必摆到喺公司自己个柜入边咯，或者自己个位嗰度咯。咁有好多咧，我有啲朋友都系嘅，都要夹硬咧，即系落住雨都要着住。对斗领争啊，咁我就话哇，真系好犀利咁。咁佢哋话其实咧都担心嘅，咁所以咧你会发现咧有啲 OL 咧就会特别咧带一啲咧比较大啲嘅手袋。而家个手袋咧系可以摆到一对譬如平底鞋咧，因为有啲女士嘅平底鞋咧系好薄嘅啫。咁佢就可以摄咗喺个手袋嗰度。咁佢就话咧翻工嘅时候咧就系其实带住一对嗰啲平底鞋嘅。咁入门口嗰一下咧就将对拖鞋换咗做嗰一对咧好衬自己嘅行政套装嘅平底鞋先。然之后就带翻埋对拖鞋，咁对拖鞋又系好薄噶嘛。咁然后咧入到去先至换翻对高踭鞋咯。 哇！ 好辛苦啊，我觉得 辛苦、啊。 不过就安全啲咯，因为如果你话真系着住对高踭鞋咁样喺大雨嗰度跑啊或者行咧、其实都好容易跣亲。 我成日见到啲即系斗领争咧、坐呢、這、一个唔系坐，即系使用呢一个行人扶手电梯咧。我都覺得好驚。 係有啲女士們咧，你會發覺佢哋咧會望一望咧嗰個電梯，因為電梯咧嗰啲梯 級 係啦，就會望一望，到底對鞋得唔得咧，或者要企喺邊個位先得咧咁。咁咧，你有時如果仔細留意咧，有啲女士咧多數係腳踭唔掂地嘅，因為咧驚住個踭會攝咗落嗰個電梯嗰、那個嗰啲罅 我又冇留意有腳踭唔掂地。 有少少會趌高咗啲啲咁，因為驚住真係攝咗去嗰啲罅位就好麻煩啊。咁佢就會忍受嗰程扶手電梯咧趌高只脚少少，即系当然唔系话趌得好高啦，但系就会轻轻微微咁样有一只脚或者甚至乎两只都会唔掂地咯。 哦， 系啊，我见过呢个情况，我觉得我都明白佢嘅苦衷。 我啊净系咧有见嗰只我自己亲身经历啦，见嗰啲斗领争用呢、這个扶手电梯嘅时候咧，我承认我净系望一望佢只脚嘅脚争啦，然后再望一望个扶手电梯个紧急停止个掣，我惊啊！即系万一蚀咗喺度，哇！去到嗰啲位置就系佢到啦，到啦，到啦，但系只脚攞唔翻出嚟，咁点算咧？ 咁你会即刻叫佢剥咗只鞋咯？ 我即刻谂住即刻帮佢揿掣啊嘛！ 我会叫佢小姐买除鞋啊，咁样 除鞋又惊佢好锡对鞋咧， 梗系命仔紧要啦。喂，嗰啲时候 咁，但系有冇啲鞋咧？其实系因为我唔系女仔，我唔知啦。譬如佢系高踭鞋嚟嘅，但系嗰个踭咧系可以灵活。上即系灵活加上去嘅，即系原本系平底鞋。 哦啊、 好啦，学你话斋，即系翻到公司嘅时候咧，公司要我着行政套装， 黐个踭上去嘛， 唔使黐嘅。例如佢嗰度有个架位，拍入去或者好似嗰啲扭纹嗰啲咧，扭入去咁样，咁令到啲女士就会哇，一去到嗰个位咧，加翻个踭先。咁平時咧就可以自己剝咗個踭。 我覺得你可以開一間咁嘅公司。 唔係啊，係咪本身有㗎？ 我唔識啊，我真係未見過。 冇理由呢個世界咁多發明，而家我先諗到呢樣。 但你呢個發明真係幾聰明喎，同埋都幾好喎，即係上螺絲咁擰個踭上去。 係啊，即係譬如平時嗰個踭咧係平啲嘅，同埋即係唔係斗領嘅平啲嘅，又或者淨係得1cm 高嘅， 系啦。 咁如果你要做嗰啲好高嗰啲咁样，5尺啦， 再自己加上去， 系啦，就自己扭翻上去。 我真系未见过，唔知道有冇嘅咧吓。 系咯，你问下 Didi 先一阵间吓。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呢个世界有校花。电台都有电台花， 早晨啊！ 早晨啊 ，Didi， 讲交通先。 好啊，好啊，咁我收到个特别消息噶，啱啱山顶缆车咧，由于信号故障啦，咁而家山顶缆车咧系暂停服务噶，咁大家留意啦。如果想搭山顶缆车，朋友留意啊，就系信号故障，咁而家咧就系暂停服务嘅。咁另外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就系红磡海底隧道开始入口车多咯，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对出噶。咁另外咧，路面就道。 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咁就排到去果栏。咁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都开始有车龙啦，排到去电话机楼噶。咁而路面龙翔道去荃湾啦，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咧就少少挤塞。咁另外都提一提大家啦，受较早前嘅冧山泥影响吓，西贡嘅北潭路近住屋头对出一段咧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而飞鹅山道啦，介乎百花林路至到基维尔营地一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嘅。 嗯，咁大家留意住啦吓。咁、正经嘢啊讲完啦，讲下啲唔正经嘅先。 唔系唔正经嘅，好有创意喎、啊，小白你。 系咯，咁你有冇啲咩特别嘅心得啊？俾嗰啲成日要着斗领踭嘅女士啊？ 斗领踭我就唔着，但我就好中意着高踭鞋嘅都。 系咩？ 但系咧，我就会带对拖鞋喺个袋度咯。 我又唔系好觉你着高踭鞋嘅。 翻工神咁早，仲要扮靓啊，冇咁嘅心机。 同埋好牙烟嘅。即系尤其是咧，因为佢哋咧，你好似 Didi 咁样咧，佢要行嚟行去噶嘛， 系啊， 要跑添啊， 系啦，所以咧就唔好着高踭鞋啦。 Didi 又高咧，本身 系啊，佢够高啊，已经 系啊。如果佢着斗领踭，就会更加个可能撞到道门啊。 咁又冇咁夸张，呢道门几矮啊，我都系五尺几咋。 女仔嚟讲好高噶啦， 唔系啊，平时男同事已经要仰望佢啦嘛，佢再着埋高踭鞋，就要咁样再仰望啲。 都系啊，都系啊。 不过头先你讲个发明就比较困难咯，因为你话唔可以净系个踭嘅，如果你咁高个高踭鞋咧，前后都一定要加高，因为哇，成只脚你谂下，哇，你睇一字型行 K 型啊，睇下几痛。 系啊，所以我都觉得系好辛苦啊，你着高踭鞋有冇啲办法令到自己冇咁痛咧只脚？ 会涉如果系买松少少，会涉嗰啲叫做 鞋垫啊， 系啦鞋垫啊，涉啲鞋垫、哦、 有用噶， 会有用噶。 但我成日觉得咧，嗰、那个脚趾嗰啲位置，因为佢个鞋头咧好鬼窄啊， 系 三角形咁样噶嘛， 系啊系啊， 哇撞到啲脚趾公同脚趾尾咧，好鬼辛苦噶。 系啊，所以咧我见到有啲成日削。见到有啲成日着高踭鞋嗰啲咧，真系只脚五脚趾公啊扭曲咗噶， 系啊， 系啊，成只脚趾公扭曲咗噶。 哇！ 依要靓唔要命系咪啊？所以我就攞唔攞着下算啦。 因为你够靓嘛。 啊、OK 嘅 。好啦好啦，诶、哎，听众打烂阵啊！唔该晒 Didi。咁啊，天气方面你问一问阿 O 啦。早晨啊 O。 系早晨，小白早晨 ，Bobby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咁啊，而家唔使揼住预报天气啦，系嘛今日？ 是今日天气就冇咁差，不过都讲唔过系好啦。 哦，系啊， 系啊，因为都系阴阴天嘅，灰蒙蒙一片啦，估计都会转个头都会落雨噶啦。不过转个头究竟系几耐啊？一个钟啊，半个钟，两个钟，三个钟咧，我就预测唔到。不过因为依家广播度头顶嗰个位咧都有好大嚿嘅乌云啊，而且你望去香港岛嗰边咧都继续系密云啦，咁所以。今天就呢个情况可以维持一段时间嘅，不过有冇机会落出雨咧？估计都系有居多啦，咁样啦。咁啊睇到条路嗰度咧，啲翻学嘅学生哥啊着晒校服，咁喺广播度慢慢行落去下边搭车啦，咁样都系行去浸会大学嗰啲位啊。喂，真系好耐冇见人着校服喎，原来 系啊， 好似已经放完暑假，准备9月1号翻学咁样。跟住个时序咧都有啲乱嘅，因为你喺香港，譬如我35岁啦，咁样呢啲经历自己人生嘅35年咧，通常都系呢个时间反而6、7月啊，即系踏入依家6月咧就暑假 feel 噶啦嘛，即系通常都系准备课外活动啊，或者暑假活动，同埋派嗰啲暑期作业啊，嗰啲成咁准备就大家可以唞下啦。但系依家6、7月咧，你会有机会仲系见到啲同学仔着住校服翻学啊。估计今年呢个情况都有所改变啦。咁啊，即系同平时或者以往我哋认知嘅翻学时间啊，有啲唔同啊。问两位拍档，你哋旧时翻学嘅时候有冇下令时间嘅？我想问下。 有噶， 系啊，我小学嘅时候有噶。 系咁啊！我都有下令时间，下令时间好正噶。我记得 Bobby 间学校咧，好似1:30到，定唔使一点就已经。 哇 ！Bobby 间学校点解你会知嘅？ 其实咧， 我哋都系九龙城区嘛。 我记得咧，我嗰阵时嘅下令时间就唔系1:30，系1:10啊。1:50啊，咁所以咧， 我係因為嗰陣一間女校啦 ，sorry。 因為以前阿歐咧係1:30啊，已經喺 喺門口等緊啦。 我記錯咗另一間旗袍嘅女校都係九龍城區我啦。 所以嗰陣時好肚餓，因為1:10先放學咧，再去到揾嘢食嘅時候已經2:00啦。 但係有下令時間嘅學生已經係一個福音嚟㗎啦，好多冇下令時間嗰啲真係要坐到3:30啊、3:09之後咧放學。 我哋可以點零鐘就可以，喂打波嘅打波，睇漫畫書嘅睇漫畫書，跟住即係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嘅嘢咯，感覺幾愉快嘅，我覺得有下年時間 都愉快啊，可以去旅校門啦，等下人又得咁啊。 唔係，其實我係經過啫，我利益申報一下。 我知點解我間學校要放得晏啊？ 哦，係喎，哎，我明啦。 我而家先领会到咁多年之后， 点解要系要硬啲嘅咧？ 系啦，唉，原来就系咁解。 好啦，咁啊，大家翻学嘅时候谂啲活泼啲嘅嘢，有趣味啲嘢，令到大家开心啲啦。 啱啊，系啊， 天气又唔多好啊，又要翻学又要翻工，系嘛？ 系。 朝头早讲下笑，轻松下。 系嘅，系嘅，系嘅。好，生活冇咁乏味啊嘛，系咪？好啦，唔该晒。哦，转头今朝 sport 到你一齐倾下偈啦吓。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咁啊，稍后骤雨，哎，减少喎，几好啊吓。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系会大概去到31度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咁啊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未来几日天气炎热，天色咧系好转嘅。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噶，咁啊嚟到朝头早嘅7:19啦，听早上嘅晨光大学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晨光大学啊，阿欧请嚟咧，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啊！今日咧聚焦讲下咧长沙湾同埋咧深水埗嘅新盘市场啦，以至一啲旧区重建嘅项目啦。我唔知阿 Joyce 有冇住过啦，咁啊嗰栋咧，哇，可能咧讲紧尺价咧23,000尺嘅新盘咧，隔篱咧系啲好旧嗰啲唐楼嚟嘅，咁样咁啊，越嚟越多呢啲重建嘅项目啦。咁啊，近排有个新盘喺长沙湾都爆飞啊吓，咁啊，所以都研究下，喂，究竟啊长沙湾啊或者深水埗区啊有冇啲投资嘅潜力咧，以至都好多咧内地嘅发展商咧喺呢个地段嗰度插旗，咁啊 ，Joyce 又点去分析咧？交俾你啦。 系啊，咁其实咧嗰边咧，即系深水埗长沙湾区啦，其实确实咧就系便利嘅。咁咧亦都咧嗰边而家咧，你见到啦，好多嘅旧楼啦开始重建啦。咁其实咧就开始成个即系景象咧就开始会有好大变化啦。你都知啦，如果一个旧区全部都开始逐步起新楼咧，确实咧令到嗰边咧啲楼价咧即系有望咧可以向上翻啦。因为咧其实深水埗长沙湾咧普遍嘅楼价啦，或者咧佢哋嗰个总价个冧心啊，都偏平嘅。因为始终都可能是一些即是可能收入上面没那么高的人士入去住，因为楼旧啊没维修啊这样，所以呢就啲价就难升幅啊。咁但係呢我而家都见到呢已经陆续啊开始啲新楼呢入去啦。咁亦都呢即係对于成个环境上面改观啦。咁其实呢我最主要就见到一啲嘅铺啊或者一啲啊即係其实以前有多车房嘅地方呢开始逐步呢变紧身啊。咁所以呢对于嗰个区呢未来呢个变化呢係好有帮助嘅，即係啲新楼即係进驻。咁而你又睇到啦入面呢其实好多时即是一些、即是以前的旧居民，其实他们会不断就去会迁来一些贵价的地方，变相呢如果呢有些人呢现在想说入住这个区呢是 O 不 OK 呢，或者各方面配套得不得呢，我想说呢其实、慢慢呢他们会去改变，最主要他本身现有配套呢其实都很强，地铁站已经有了很多年了，同埋呢你说要吃东西的更加那边即是、食街啊周围啊即是甜品啊，咁啊比比皆是啦。咁呢更甚啊，如果你话深水埗啊买电脑啊即係商场嗰附近呢好旺。咁所以呢即係配套我哋又唔太担心嘅，亦都有西九龙中心啊咁。咁但係呢反而呢我淨係担心呢即係嗰边嗰个啲单位啊或者嗰、那个啲面积啊就略为呢係细一啲。即係如果呢你话想一即係大班家庭啊或者家庭人口众多呢就难啲啊，喺呢个个区搵到盘啊，即系深水埗长沙湾啊，即系可能要转移去到即再隔篱多个站荔枝角先会有咁嘅盘源啊。咁所以咧就即系一般年轻人咧都好啱住嘅。咁啊最重要而家咧有好多新发展商啦插旗入边啦。咁其实咧代表咩咧？其实咧发展商都普遍咧睇好呢个区嘅即系后市嘅发展嘅。 即係如果唔睇好嘅就唔會喺嗰邊進駐啦。咁而嗰邊你話嚟緊啦，會唔會再有一啲大規模嘅基建咧？咁其實都會近翻啲啦，最近其實就係南昌站噶啦，即係最新嘅。咁因為嗰邊其實咧好近深水埗嘅，即係譬如醫局街啊、海棠街啊，你見好多發展商咧都唔單止即係插旗添啦，直頭係喺一啲即係比較大型啲嚇一啲大盤。咁所以如果咧即係人口眾多嘅啊，即係要兩三房嘅，咁啊可以諗下嗰邊啦。咁而家啱啱咧其實即係長沙灣商保咧有個新樓盤即係發售啦。咁嗰邊其實我睇到啦，咁佢無論尺價啦或者冧心都平嘅，但係咧就我見到就即係好多人抽飛啦嚇，咁啊亦都有好多人未必即係抽到啦。咁其實咧可以轉移二手市場嘅，咁二手嗰邊其實都平嘅，喺我嗰度其实几百万都有噶，即系我见三四百万啊，五百万大大地都 OK 嘅，都有单位。 系咪就倾向翻喺长沙湾嗰边啊？你讲紧即系三百零四百万嗰啲楼盘，可能系之前市区重建局啊嗰、那个一啲合型嗰啲建筑项目，起乜嗰啲系咪啊？ 嗰啲就冇咁平啦。 系咪嗰啲反而贵啦？系咪 啊？嗰啲唔平啊，因为即系起自派啦，即系全部嘅物业都比较新啲啊。 系。 同埋咧，佢周边环境咧就确实即系好多嘅新铺头啊、新食肆啊，咁环境系几好嘅。咁反而咧，起自派周边咧。前面咧就仲有好多嘅舊樓，咁嗰啲舊樓咧就即係未開始即係俾人收啦，或者咧附近左近咧有啲人收咗啦，咁變咗咧下面可能即係烏燈黑火啊，冇乜配套啊，咁嘅附近嘅樓咧嗰啲就平，咁所以咧如果咧你都想住緊一啲新樓群，但係又唔想咧俾咁昂貴嘅費用咧，就可以轉移投即係呢啲咧係新樓隔離嘅二手樓啦。咁嗰啲就有三四百萬。咁長沙灣有啦，其實深水埗都有嘅。咁當然深水埗咧，好似我頭先講啦，挨住即係去到即係海皮啊，即係近南昌站多啲咧都有，因為佢哋嗰邊就做一啲二手回收嘅多啲啦。咁變咗環境嗰個配套感覺上就未必咁好。咁但係假以時日咧，而家發展商已經進駐入邊嘅啦，我哋睇到咁嚟緊咧，應該佢哋好多嘅新型食肆啊、商場咧都會有咧，咁成個環境就會好好多咯。咁呢個就要守咯嚇。 咁可能咧，心機旁邊嘅投資者咧都要注意翻啊。如果以投資嘅角度咧，應該都真係有啲投資嘅潛力嘅。你見到發展商都咁大膽，特別有幾個內地嘅發展商，哇！喺長沙灣嗰度都幾大幅地喎，嗰度都唔講得少，係咪啊？ 哦，系啊，其实发展商即系又是即系国内嗰啲啦，即系相对咧系较为即系本地嘅进取啦，系啦。咁所以咧，如果佢哋咧即系不但止啦投地啦，更甚就如果佢哋即系投嘅价钱高咧，其实绝对影响紧咧即系嚟紧嘅即系二手市场啦，甚至乎新楼啊开售嘅价格噶。咁我咁睇啦，因为始终佢都喺市区，亦都几中心嘅位置啦。咁其实咧对于真系翻工嘅人士好啊，或者咧佢哋发展商啦，即系如果佢再起一啲咧即系优质嘅物业咧，其实会好多人进驻噶。其实你睇翻而家好多嘅一啲嘅新嘅区域啦，其实就好似将军澳咁样啦，以前都系即系多毛一片噶嘛。咁而家即系随住呢十年啦，不停咁样去起楼啊，不停咁样做好多嘅配套。咁其实即系你都认识好多人，其实都已经住咗喺入边噶啦。 系 啊。咁所以其实长沙湾都有少少类似，不过咧佢哋就唔系一个一片荒芜嘅地，佢哋要逐支慢慢收。咁咧类似有啲似另外嘅荃湾啦，荃湾你见佢嗰边宇深嗰边发展得好好啦，同埋好多新型嘅设施啊，咁佢哋都系嘅。咁啊，以前都系旧楼群嚟嘅啦，荃湾。咁而家就逐步开始变新啦，咁所以长沙湾都会可以嚟紧咧，如果啲发展商啊积极投地啊，咁啊多个发展商参与咧，咁我深信咧佢嗰边有一番新景象噶，呢个会。 咁啊，听众们又可以留意翻咧，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唔该晒 Joyce， 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好嘛？唔该晒，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学。个铺未见的路，独个酒如何活好，独个哭直到朝早，独个人随风起舞。 要追，常要赶路，没法死，唯求活好。就算生如荒岛，亦妄想能及走到。留下我吗？这么孤单，不知所措要怎么自责，不知道总会莫名失去，真太多。然后尽信多么孤单，几千亿个每一位都讲不知道，匆匆走过。只有一个人，可会知有人因我改变命与运。 七点二十九分的时间，找来一首歌曲，他是李十一的《一起一个人》啊，听听新闻简报先。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美国确诊新型肺炎人数超过195万人，累计超过110000人死亡。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市超过205000人确诊，至少22000人不治，封城满100日，正式开始实施第一阶段解除禁令。市内所有被列作非必要的零售商店可以有限度恢复营业，而建筑工程和生产厂商也都可以在做足安全措施之后恢复运作。第一阶段重新营业的商店，顾客不准进入商店内，只能够预约订购，以及在店前的行人路取货。世界卫生组织形容欧洲疫情缓和，但全球疫情正在恶化。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日内瓦表示，目前全球汇报超过130000宗确诊新型肺炎，是单日新高，大部分在美洲和南亚、东欧和中亚，部分地区的病例数字也都不断上升。谭德赛促请各国继续密切监测疫情发展，特别是部分国家恢复举行各种的大规模集会，必须确保疫情不会反弹。针对近期全球的反种族歧视活动，世卫建议参与者尽可能同他人保持最少一米的距离，注意清洁双手，咳嗽时掩住口鼻和戴上口罩等。他又强调，追踪病例接触者、隔离和检测仍是疫情应对的最基本措施。外长王毅和英国外相南韬文通电话时，促请英国尊重中国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正当权利。新华社报道，王毅表明国家安全事务属于中央治权，是各国通例，中国都不例外。中央政府通过基本法第23条责成香港特区自行立法维护国家安全，并不改变国家安全属于中央治权的属性。面对香港国家安全受到现实危害和严重威胁，全国人大果断立法并且适用香港，有助于尽快填补香港国安法律的明显漏洞和长期缺失，合理合法，势在必行。王毅强调，绝不接受所谓国安立法将改变一国两制的无端指责。他促请英方无必要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新华社引述南韬文表示，英方致力于发展同中国强有力的双边关系，相信疫情过后两国合作会迎来广阔的空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 局部地区有雷暴，稍后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一单交通意外同埋一架坏车啦。喺花园道去翻湾仔方向，近住美利道多层停车场大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下亚厘北道噶。重复多次啦，就系、是、花园道去翻湾仔方向，近住美利道多层停车场大厦有交通意外，排到去下亚厘北道。咁加士居道天桥去翻红隧方向，近住卫理道嘅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讲多次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去返红隧方向，近住卫理道嘅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咁山顶缆车呢，因为信号故障啊，山顶缆车係暂停服务㗎，山顶缆车暂停服务。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返红隧方向，因为有坏车啊，咁而家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方向，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返去平石方向，近住汇基书院一段挤塞，排到去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返去平石，车龙去到飞鹅山道对出；公主道去返红隧方向，近住亚街老街一段就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啦，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元朗公路出翻九龙方向啦，近住桃园围一段咧都系慢车；大埔公路出翻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二台六月新一份，彭仔和你寻开心。 我唔系 Lazy Lion， 我系彭仔程振鹏。咪睇我话人懒懒闲，讲到 DJ 寻开心办法，又点会冇我份？早上同管理层保持几米距离，减低 workload 风险，避免同电台 DJ 中午聚餐，提高荷包抗跌力。放工后避免去俾人多认出嘅地方，杜绝流言蜚语话吞扑。以上呢啲 DJ 寻开心招式，系得我彭仔程振鹏知识。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历史系由我话事， 霸气霸气啊！ 冇错，历史系由胜利者所写噶，但系历史就系人都讲得吧？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畅谈社会文化嘅前世今生，一人一句同你多角度分析历史。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寻找快乐的人，今集有曾志豪。 真系好难讲出口咧，因为觉得咧对佢两个唔住，因为两个都系病死嘅。如果可以照顾得好啲，或者发现得早啲咧，就可以救得翻佢哋。 又话寻找快乐的人，豪仔好激动、啊。 豪仔今次倾巢而出，开心嘅有，心情嘅都有啊。 想知道曾志豪同大家分享咗啲乜嘢？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七点三十九分啊，今朝 sport 到你。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咁啊，各大联赛都开始咧重启啦。咁但系咧，唯独咧法甲方面咧，因为早前咧已经啊讲咗话腰斩噶啦。咁啊，惹来好多嘅问题发生，例如咧系咪真系德巴黎圣日耳门咧赢咗冠军或者提早夺冠咧，就令到失去了竞逐欧洲赛资格的里昂咧，好像仿佛冇得上诉，而且咧降班的球队咧，系咪真系需要降班咧？呢啲全部都存在一个疑问喺度，因为推翻条时间线去疫情未开始的时候咧，佢哋仲踢得好火热下噶嘛，即系法甲方面的情况，咁佢哋。互级嘅球队虽然系互紧级啫，咁唔代表 可能可以成功互级噶嘛？ 系啊，可以成功互级噶嘛？你都唔系踢到最后嗰几 round 系咪先？ 咯， 咁喂互级 一定要留班嘅咩？你唔俾我后面发力噶？ 系啦，或者你本身踢得好嘅球队，你唔俾啊，俾你踢翻几场之后跌翻窝，跟住原先咧成功过咗互级区嘅一啲球队。互唔到級喎，佢反而要降班喎，咁都有咁嘅機會㗎嘛，所以呢就有好多呢唔同爭議嘅聲音出咗嚟，咁講到話要降班嘅球隊，依一刻嚟講啊，篤定降班嘅呢就有啊艾美恩斯啦，同埋呢圖魯茲嘅，咁當然非常不滿啦，而且呢嘩已經去到呢法院嘅情況喎，係啦，已經入禀法院呢提出上訴啊，歐洲足協就表示啊，法甲其實可以喺8月2號之後重開嘅，以呢個附加賽嘅形式咧，就解決呢個紛爭咁樣啦。咁啊，法國總統咧，菲利普啊喺4月宣布啦，喺9月前咧就禁止舉行大型嘅運動同埋體育活動啊嚇。咁啊，2019-2020年嘅職業體育賽季咧就要提前結束啦。咁啊，法甲咧隨即啊宣布腰斬啦。當中咧喺積分榜遙遙領先嘅 PSG 啊。即係巴黎聖日耳門咧贏到法甲嘅冠軍咧，大排第七嘅里昂咧就因此啊失去咗咧爭奪來季歐洲賽嘅資格，咁啊里昂嘅球員當然覺得唔抵啦，咁啊更加唔抵嘅咧就係頭先講嘅嗰兩隊球隊咧要降班喎咁樣，咁啊究竟啊件事會點樣發酵咧？我個人認為咧就係、是。踢附加賽都幾好嘅，咁起碼譬如踢一場或者兩場，即係譬如一隊主場一隊客場咁樣，一戰定生死咁樣，咁你去 起碼有機會嘛？ 係啦，你去決定下，喂，究竟附加賽舉行未圍內，譬如喺降班區嘅六隊踢咯。咁嗰六队入边，你咪踢一个双循环嘅比赛，咁或者三循环啦，咁可能已经咧，即系得分最高嘅咧就唔使降班，咁得分最低嘅，即系证明你都冇乜斗心啦。咁其实你不如降班罢啦，踢翻法国乙组足球联赛啦，咁样。 系， 咁我觉得咁样做一个太弱留强就会好一啲咯，因为你原先因为疫症嘅情况，其实真系好唔公平嘅，无啦啦咁样就腰斩咗，都未踢完系嘛？即系你成日话足球比赛咧就有多冇少嘅，话踢咧上半场同下半场只有加时嘅啫，或者补时嘅出现啦，即系有多冇少噶嘛。咁但系你都未踢足、哦，即系踢到87分钟又吹鸡完场。 佢而家都唔系87分钟添， 系啊67可能系， 系咯 67分钟又吹鸡完场。咁所以就都明白球迷们啦，以至球员们本身都有啲气结嘅，希望咧法甲方面就处理得相对。 開明少少啦，咁啊令到大家都有啲好波可以睇啦。作為球迷們，其實睇附加賽都覺得好正 啊。因為附加賽就一定搏到盡㗎啦， 係見真章啦，同埋咧出盡啊，九牛二虎之力啊，咁去、叫做較勁啦。咁啊目標都係留翻喺法甲嗰度啦。咁啊轉個角度講埋呢一個啦，轉會市場咧都繼續熾熱嘅。咁雖然咧各大聯賽都譬如英超都未開波啦。咁你講緊西甲咧就係、是。今个星期五凌晨嘅时候开波啦，咁利物浦嘅收购咧，讲喺英超方面，利物浦嘅收购咧，呢、这个迪姆华拿咧嘅争夺战咧，好大机会就输俾车路士啦。咁你既买唔到人唔得噶嘛， 系啊， 点都要买下啲人嘅。话晒今年最大机会攞冠军嘅就系佢啦。咁啊买边个咧？啊，前排咧未啲球员抗疫期间未兴上网打机嘅，咁啊！呢位球员咧，好中意用利物浦喎、哦，喺直播嘅时候咧，更加高唱利物浦嘅会歌、哦。佢就系祖云达斯嘅前锋啦，保罗大巴拿啦。咁啊，大巴拿咧令到一众红军嘅粉丝咧相当兴奋、哦。咁啊，利记嘅朋友仔咧，或者利记嘅球迷咧，都好想大巴拿咧过去、哦。原来咁啊，下边咧，阿大巴拿一路唱咧，利物浦嘅会歌嘅时候咧，喺直播下边咧就留言啦。大巴拿宣布加盟利物浦，当然呢啲系。利物浦嘅球迷想象出嚟嘅情景嚟嘅，咁啊，仲有欢迎加盟啦，跟住仲有咧，利物浦喂即刻俾张 check 啊，大巴拿啦，叫佢过嚟啦，咁样。其实咧，祖云达斯咧喺季前咧，几乎都已经卖走咗呢一位阿根廷嘅球星啊，保罗大巴拿噶啦。不过大巴拿咧分别同咧热刺同埋曼联咧倾个人条件嘅时候咧，始终都未能够。达成共识啊！而大巴拿咧留队啊，亦都啊踢得几好、啊，同阿斯朗几夹得到、啊。 呢、 這 个时候佢一定要踢得好噶，系佢出边叫紧价嘅时候咧， 系啊， 佢梗系踢得两前肉紧啦、 啊。大家都明白啦 ，sales 好 sell 嘛。 系啊，有啲球员呢排咁俾心机踢波嘅， 系咯， 平时懒懒闲噶， 一定有啲嘢 嘅，好似行紧公园咁样喎，喺个草地嗰度。点解依家咁俾心机，又头顶脚踢，又传又射，又 系咯？ 即系前场跑到后场防守，后场跑到前场进攻，点解啊？原来咧谂住出货咁样，其实咧呢、這个咧应用喺股票市场都系、 啊， 有啲公司咧上市公司啊，呢排无端端动作多多、啊，平时都冇咁多新闻嘅、啊，咁样你要小心啊！嗰啲未必系好消息嚟嘅。正所谓对于公司嚟讲嘅好消息就系佢哋出货嘅消息，咁啊有完呢啲好消息，随时股价咧。啊，叫做咧倾盘式下泻，都成有呢啲，成日有呢啲故事出现。咁究竟大巴拿又会唔会系咁咧？过咗利物浦之后，如果真系过咗利物浦啊吓，咁可能去到啊， 佛系噶啦， 系啊，乱咁踢啊。 有阵时啲球员 系咁 明白， 咁唔会嘅。如果高普仲带紧嘅话，我深信高普系一个几好嘅心灵领袖嚟嘅、 嗯， 即系就等于旧时公牛队王朝嘅积逊教练咁样啦。咁、 嗯、 你睇下洛文、哦。洛文呢啲咁嘅坏孩子， 系啊， 即系又话之前又吸毒，又好多屠色嘅事件咁样啊，喺球场上边，佢做翻自己本分、哦，做翻自己篮板王嘅角色、哦，咁啊带领公牛队建立到一个王朝啦，仲可以同波神米高佐敦去对搭档、哦， 嗯， 呢件事其实系好匪夷所思噶嘛，你稍微识少少篮球，你都觉得喂。丹尼斯洛文其实真系唔系好识打波噶嘛，咁当然佢有惊人嘅弹跳力啦，或者攞篮板嘅触觉啦，呢啲都唔怀疑，所以成日话咧，好嘅球员咧都需要一个咧名师去指导。 系啊，名师你高即系高普喺利物浦啊，当然算系一个即系名师同埋心灵嘅叫做良药啦， 系咪先？ 另外一样嘢咧，对于球会嚟讲咧，其实佢绝对系一个咧。好嘅經濟顧問添， 係咪啊？ 因為其實利物浦 數管得幾好， 我自己記得咧喺高普呢幾年咧，即係處理利物浦嘅時候，佢講緊收購嘅球員咧，其實佢用嘅價錢咧都真係都全部都係啊幾低手買入嘅， 係係係。 咁啊，但係有高質量嘅出貨啦，咁、嗯、啊高質量嘅產呢一、這個嘅叫做成績啦，係啦，咁啊、嗯、令到球會咧嗰、那個行政方面啊非常之好啊，同埋個財務方面咧都非常之穩健啊， 係啊， 即係各方面都兼顧到咧，呢、這個就係、是、即係高普一個好微妙優勝嘅地方。 打仗都係咁啦，有糧草搞得掂啊， 係咯， 你軍隊先打得好啊。 其實以前多蒙特都係一樣㗎，佢全部都係用啲年輕球員嚟嘅，其實佢對波都係唔貴喎，但係打到好嘅成績。 則 嘅。唔係，不過呢、這個亦都有其他球評家講翻高普嘅，佢成日咧都會去做一個建立球隊嘅角色，但當對球隊成為一隊已發展嘅球隊嘅時候咧、啊，究竟仲帶唔帶領得好？意思係乜嘢咧？成手都係好牌啦，皇馬七條煙啦、啊，個個都貴啦，或者開始要簽啲大巴拿翻嚟啦。大巴拿是标志住乜嘢呢？唔再签啲平嘅球员，签啲贵嘅球员。大巴拿嘅转会呢随时係一个天价嘅转会嚟嘅。咁究竟又 handle 得到呢？你即係好似夫妻咁啊你可以共患难啊，究竟可唔可以共到富贵呢？咁可能另一支歌仔又会唱出嚟。咁呢个要睇下高普往后落嚟嘅领军能力啦，我都拭目以待嘅。 情况就好似皇马咁样囉，皇马个个球星嚟嘅、你冇个斯丹压阵啊，啲人鬼听你讲咩？ 系 咪、 因为个个自己都有自由意志㗎嘛，个个都咁好波，个个都咁扭得，咁点解我要传俾你？系唔射啊？嗱，好简单一个问题咧，点解我要传俾你？我当下唔射咧，我觉得我会射得入噶，而佢真系试过射得入。咁如果个个都系咁谂，成队球队唔使传波啦，系咪先？佢半场就已经远轰一球啦，咁样呢啲咧，喺足球上边咧都有好多咧思考嘅课题咧，俾球迷们咧可以深入其中咧谂下计仔，或者啊，其实球场嘅内外咧都有好多值得大家分析嘅地方噶。 歌曲咧節奏啊，或旋律方面咧，呢一隻啊 Sia 嘅 Together 啦，都好有嗰種踢波遊戲啊 FIFA 嗰種嘅感覺。 晨光第一線，國際新視野。 好啦，嚟到国际新视野，出边系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嘅。早晨 ，Darby。 早晨啊，小白。 早晨。 喂，嗱，成日听人哋讲话咧，戏如人生，人 生 如戏 啊。 嗱，好多电影情节咧，都系透过现实生活中嘅一啲真实经历咧去改编啦吓。咁不过咧，我有时之前咧，成日睇到啲藏宝啊，或者嗰啲咩夺宝嗰啲电影咧， 夺宝奇兵 系啦，我就谂啦。有冇咁大嘅寶藏啊？ 係啊， 即係現實生活中好似係見到好多考古學家去掘一啲以前即係古埃及嗰啲寶藏啦，啲人已經知喺邊啦。咁、又或者係真係去發掘咗一啲嘅寶藏，但係都唔係寶藏，可能係一啲人哋以前好多個朝代之前嘅一啲古物啦。譬如香港有時都會掘到啲歷史文物出嚟啦。咁但係呢個 炸彈比較多， 係啊，其實係。咁但係咧都唔算係真真正正嘅尋寶啊。 係，我諗而家呢個年代。咧唔会有宝藏俾你咁容易， 同埋你唔会相信真系会有个宝藏咯。 系啦， 宝藏喺人嘅心目中就系、哇，一入到去， 系啊， 金光闪闪，金银珠宝。 而家科技咁发达咧，我谂即系呢个世界有好多地方啦，地心啊，或者系个海又唔知几多千米咁，大家都去到啦，系咪先？ 系啊。 咁我就觉得而家应该唔会有啲乜嘢嘅。真係學芭比話齋寶藏，去到咧就未挖掘到。雖然即係肯定會有人同我講噶啦，譬如秦始皇個墓又未掘到啊。 嗱呢啲我信喎、 啊。係啦，嗱關羽個墓又唔知掘到個人唔知係咪真啊。 但呢個唔算係寶藏因為你明知嗰樣嘢係喺度。 關羽嗰把刀都係寶藏啦。 你都可以咁諗嘅，但係咧。真係好多人嘅心目中個寶藏嘅定義應該係好似我咁樣諗嘅、即係入到去一個隱蔽嘅地方， 全部都係金銀珠寶。 係啦，因為睇電影睇太多， 係啊， 好似阿拉丁嗰個山咁。 有最緊一定有皇冠，一定有 金 黃色， 金色係啦， 係啦，又有藍寶石、紅寶石嗰啲嘅。 我哋咪諗得太開心， 係啊，都係， 係啊，發 夢，發 夢 都幾好啊， 翻嚟啦，係。咁嗱，如果現實生活中有人話俾你知，喂，白元浩、有個寶藏俾你掘。 系 俾啲指示你， 有冇危险嘅先？一阵有机关行两步，有箭射落嚟。 机关就未必，不过咧、可能你要去到嗰个地方咧，都有一定嘅风险同埋危险程度嘅。不过唔紧要，你识爬山噶嘛？ 系系， 你应该系有机会揾到呢个宝藏嘅。 咁你就要话俾我听啦。 首先问你，如果我咁同你讲，你信唔信先？ 如果你咁同我讲嘅话，我当远足我都会去嘅。 多谢你嘅信任啊！咁但系好啦，如果你喺一个公开嘅声明嗰度，突然之间发觉，有个人咧同你讲，话我埋咗个宝藏喺一个确实嘅地点，嗰、那个系一个山脉嘅地方嚟嘅。嗱、头先讲到真系要爬山嘅吓，都几危险下嘅，而且咁跟住咧就俾啲线索你，佢又唔系直接话俾你听喺嗰个山脉嘅边个位， 嗰一带咁样 系啦，嗰一带，但系咧跟住就留咗一个咧24行嘅一首诗俾你， 哇！ 跟住咧就俾咗嗰个位置嘅一啲少少嘅线索你，嗱、线索啫，即系可能系话俾你听大概嗰个山脉，不过就冇话俾你知系边啊，又冇话俾你知点行啊，又冇叫你注意啲乜嘢，即系得两样嘢啫，就俾首诗你，同埋俾咗嗰个位置嘅线索你，咁你制唔制咧？ 个规模唔同、首先第一我睇下个同我讲个人系边个啦， 系。 好可信嘅。 如果咁，一个你唔识得嘅人，但系咧佢系一个咧都几出名嘅收藏家嚟嘅。 哦， 系啦， 即系都我当佢系信誉好高嘅人先啦。 都系嘅，系嘅， 值得信任噶啦。 知名人士嚟嘅。 如果系咁嘅话咧，我就觉得我都会信。 你都会信啊？ 但系规模就唔同啦。即係起碼我唔會覺得，喂，係咪遠足勁？跟住行兩步有 咩個背囊？ 係啦，咁起碼我要組隊添喎，即 係 入邊咧要有啲攀登專家啦，跟住有啲咧就可能處理下嗰啲譬如醫療嘅問題啦，係咪先？咁大家又要叫做都爬得下嘅， 即係有個規模喎，你已經諗咗， 即 係 已經要諗係一個小隊咧去到出發。咁遇到啲咩情況，邊個可以負責啊？邊個負責做定位 GPS 啊？解謎嘅時候，你都揾個 IQ 高啲啊，係咪先？ 好嘢喎，真係好有計劃，你好有呢個潛質去掘寶藏。 等人話首詩俾我聽啊！而家 好可惜，呢個寶藏已經被人掘咗。 哎呀，唔係啊嘛！ 但我想講， 我山長水遠去到佢掘咗。 如果你俾著我見到咧，首先我好有自知之明啦，我一定爬唔到呢個山啦。第二就係、其實我覺得。就算俾你去到，除非你真係好似你頭先所講啦，做一個團隊，你仲要考慮多一樣嘢。就算真係俾你去到，咁你要搬噶嘛？ 係啊， 咁你都要揾啲人搬走佢。 所以咪要團隊咯，係咪？ 係啦，所以你係叻嘅，你都要仲要諗埋一扎人咧，係要幫你搬嗰個 个宝藏。 系啊， 嗱，讲紧嘅咧就系因为咧个八十九岁嘅收藏家，咁、佢就其实2010年嘅时候已经自己出咗声明噶啦。佢好 official 嘅，即系好公开、好认真咁样讲咗个声明咧，话自己喺美国洛杉矶山脉嘅某一个地方。就藏有咗一个宝藏，咁入边有咩呢？佢又有讲嘅，有金币啦，有金块啦，跟住咧亦都有啲咧系以前嘅嗰啲红宝石啊，嗰啲珠宝啊，同埋以前哥伦布时期嘅动物雕像，哦、即系好似你睇戏咁啊！你幻想一下入边， 宝奇兵嗰啲嘢嚟， 系咪啊？即系乜都有啲，嗱，动物头像啦，有金啦，宝石啦，咁样，咁咧嗱，你谂下2010年，咁依家2020年啦， 十年前啦， 咁啊最近咧。嗱，通常你谂下啦，咁佢摆咗个宝藏喺度啫，咁佢入边冇 set 闭路电视噶嘛，又冇 alarm 冇警报噶嘛，咁俾人掘咗佢唔知噶嘛， 系啊， 系啦，咁最近咧佢就自己收到咧一个网上嘅人士咧就发咗个图片俾佢，就影咗佢嗰个宝藏嘅相，就话俾佢知我掘到啦已经。我而家通知你，我已经去咗你个宝藏嗰度。 咁嗰人算有良心，都话翻俾佢听。 咁你都要话俾人听，等其他啲人唔使再即系冒住生命嘅危险去掘嘅。因为讲紧呢十年间咧，已经有五个人咧系因为要去揾呢个宝藏而丧命啊。 哎呀， 即系所以其实系几危险噶。你要突然之间去到个山脉，你仲要揾咧？ 系啊， 你个山脉度再去搜索嘅时候，唔系咁容易噶嘛。 但佢真系有首诗留低喺度噶。 是啊，24行嘅诗，不过咧就唔系咁容易明咯，即系我自己睇完之后都唔知佢讲乜。 系 系啊，咁所以就即系都系啲人生意义咁样嘅嘢咯。但系竟然喺呢一啲嘅诗句入边咧，揾到嗰个嘅宝藏嘅位置，最后屘仲真系有人成功咁样掘咗出嚟，真系好似电影情节啊！我觉得 哇，件事都几浪漫喎、 啊，竟然觉得浪漫 系啊，同埋几游戏机嘅世界。通常咧，如果你玩嗰啲叫做RPG game 咧，咁佢不断咧就有人就系、好似咁啊。送首诗俾你啊！ 你就要去解密啦。 系啊，跟住解埋，跟住就解埋呢啲嘅谜语之后咧，你就会揾到一个相应嘅宝藏，或者好关键嘅一条锁匙，咁啊继续可以过关咁样。 即系呢啲可能游戏世界出现得比较多吓，现实生活就真系第一次听啫。 系啊，或者都可以试下，如果屋企嘅咁你即系爸爸妈妈作首诗出嚟，收埋包零食， 又考你个仔 啊！叫啲仔女，喂，嗱，你而家有宝藏，你自己去揾下。 加元1.337，人民币7.073，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131，欧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657。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带嚟雷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稍后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坏车同埋一宗交通意外影响到挤塞噶。喺港岛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美利道多层停车场大厦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爱都大厦噶，就系花园道落山近住美利道多层停车场大厦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爱都大厦对出。喺九龙啦，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路街快线有坏车。龙尾在沙福道的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近住亚街路街快线有坏车，龙尾就沙福道。咁加士居道天桥啦，去红隧方向，近住卫理道慢线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近住碧街噶。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喺卫理道嘅慢线有坏车，咁龙尾就喺渡船街近住碧街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就喺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喺飞鹅山道。 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喺亚街老街。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慢车，龙尾喺大榄上斜。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挤塞，车龙喺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咁提一提大家啦，咁由于信号故障，山顶缆车服务咧，而家系暂停噶。咁另外啦，15号C 咧路线而家都需要暂停服务啊，系由中环嘅天星码头至到花园道嘅缆车站。咁而家新巴15号咧，原本系中环至山顶，咁而家就改经花园道缆车站啊。新巴嘅15号中环至山顶，而家就会改经花园道缆车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二台六月 Summer Fun， 恬淡情怀玩得好认真。 我是邓丽诗啊，夏天到了，为你推荐一首我认为最有夏日色彩的歌。我会揀 Seals and Crofts 的 Summer Breeze， 加埋本夏日清凉飲品，简直是心旷神怡。 Summer Breeze makes me feel fine， blowing the breeze of jasmine in my mind。 逢星期二晚上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邓慧思主持的甜淡情怀，首首经典外语歌曲送你一阵夏日凉风。 莫莉同我穿校服穿成点啊？ 阿朱妈穿校服咪四个字咯，惨不忍睹啦！ 唔系啊，我觉得 Kitty 几好啊，我都觉得莫莉穿得几靓、啊。 我哋相信听众嘅眼光都系雪亮嘅噃。 唔信？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莫莉仲有 Nana 主持嘅敏感时刻。 咁啊，记得留意埋我哋二台嘅 Facebook Live 版啊，睇下你哋只眼系咪真系咁雪亮。 我都唔信啊，所以今晚星期二晚啊，我知道佢哋又会开 live 啊，唔知着咩制服呢？吓。 10000蚊现金发放计划即将开始登记，年满18岁嘅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喺6月21号开始经银行电子登记过数，方便快捷。6月30号或之前经银行电子登记，会喺7月8号开始陆续收到款项。想用书面表格嘅话，请按出生年份组别开始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支票都得，快啲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哇，用呢一把声音，听闻系好恨钱嗰把声音嚟到去呼吁大家攞钱，又真系几有效啊！应该吓。 灰色，哈哈哈 哈，深信有音乐有快乐嘅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嘅原动力，梗系叫有林忆莲嘅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好啦，正式进入另一个小时的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呢，除了有我彭仔程振鹏响树，亦都有 Barbie 林慧喺度啊， 阿 O 都喺度， 哎，咁就好咯，咁小白呢就行开咗啦吓，系我洗咗去做第二啲嘢，咁时间嚟到呢个星期二嘅朝早都8:02啦，咁越嚟越呢觉得自己喺生活喺呢个城市呢，就嗰、慢慢复原嗰个呢，有啲眼前嘅狀況咧，覺得好似好耐冇見過嘅咧，出現翻啊！ 係啊，就係、是、著校服啦，係咪？ 校服之外咧，今朝特別強烈嘅感受係 塞車。 塞車之餘咧，就係、是、多咗好多黃色嗰啲車出現翻啦。 嗯， 保姆車 哦， 嗰只係咪黃色啊？ 橙黄色啦，有条紫色间噶嘛， 外国就一定系黄色嘅 school bus 啊嘛。 香港嗰只黄又唔系咁鲜黄嘅，系橙色橙黄咁样啦吓。系啊，见翻多咗呢一啲嘅校巴，同埋咧，我今朝系见到有一款嘅校巴，我系之前咧未见过嘅。 仲咩？个 size 唔系个 size 咧系唔系校巴，应该系保姆车。个 size 系细啲嘅，似系比起一架 four van 大少少咁，但系佢又唔系坐 七人嘅， 就坐唔到24 個人咁多嘅， 十四人車咯， 或者十六，只係坐十六個小朋友嗰種嘅， 好似紅 van 綠 van 嗰啲 size。 细啲， 哦，细啲， 细个红 van 绿 van 咁样嘅，系啊，呢只 size 我都未 见过、 啊， 系啊，系细啲嘅，但系咧又比私家车或者七人车咧系大啲。 咁个样系点噶？系咪好似面包车咁？一样噶，短啲。 啊，系啦，冇错，即系缩少少缩咗，即系好似一个中码咁咯。 嗯， 即系如果七人车系细码， 细码佢系中码。咁至于长啲嗰啲叫旅游巴形式嗰啲啊， 哇，嗰啲 大码， 嗰啲超大啦、 啊、，XL 哦 ，XXXL 啦嗰啲系嘛。咁啊，所以今朝早啊有一个咁样嘅奇景啊，喺。彭仔子眼中嗰一期啫，但其實可能都濕濕碎啦，呢啲周街都容易見到啦。不過真係好耐冇見到有校巴或者係保姆車啦，咁希望咧，呢、這個疫情咧真係嗱嗱聲完全消失啦，唔好再滾搞我哋啦嚇。 啱、 啲學生都係要翻學嘅。咁今天咧呢一、這個嘅六月九號星期二，農曆咧就闰四月十八咧，都望下嗰、那個。啊！我哋傳統嘅曆法啊，呢、這、一個嘅通勝今日啊，好多嘢適宜喎、 嗯 哦，好喎、啊， 嫁娶啊， 係 啱你啊， 好係啊，今日要開工啊，真 係有啊， 好嘢啊， 多謝 嗱、啊，定盟啦、啊，會親友又啱啦、啊，出行又啱啊，入宅啊。祭祀啊！喂，入學喎、啊，今日適宜， 哇、哎， 咁 就 OK 喎、啊，翻學啊， 啊啊真係比較少見呢個字啊！開光啦，牧養啦，有一個字都少見啊，作祀，廁所嘅祀，作祀，作係作文嘅作啊，作祀啊，栽種都適宜喎、啊，今日嚇啲朋友可以諗下種嘢、啊，忌咩咧？忌就行喪，呢、這個佛木。啊！呢一啲咧就唔係咁適宜，咁 講唔適宜嗰啲少好多，適宜嗰啲多好多。 其實又啱喎，嗱，如果適宜嗰度話係栽種咧，咁你忌咧伐木喎， 係啊， 咁啊好啱咯， 係啊， 咁你忌喜即係忌喪事喎，咁啊旺喜事咯，咁啊 又係喎，真係有啲嘅可以。互相去配合啊！好啦，咁啊，至於今日嘅天氣狀況咧，都要望下天文台方面咧，发出啲咩信息俾我哋了解一下先、 今日咧就大致多云嘅，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啊。稍后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31度，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初时咧风势间中清劲嘅。亦都展望啦，未来数日天气炎热，同埋天色会好转、啊。 咁现时咧录得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咧28.6度啊吓，咁啊即系接近29度啦，相对湿度咧系84%嘅，咁大家咧听紧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转个头咧，阿 O 咧亦都会请嚟咧位财金达人咧，同我哋一齐分析一下咧呢一个股市行情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10点，晨光第一线，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晨光财经第一线， 好，阿欧， 系早晨，彭爷， 边位喺我哋嘅电话旁边呢？ 电话旁边已经请嚟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你好。 早晨，早晨啊 ，Kenny。喂，睇到咧市况非常好啊，隔晚美股又有得升啊，咁啊，哇，港股继续爆上去。嗱，但系咧常言道咧，即系美股同港股咧可以完全个指数贴得好就得啦。咁啊，上咗嗰个突破空间啦，24,800点咧就过咗噶啦，咁样。咁啊，下一步睇乜嘢咧？港股方面， 25,000咧， 系啊， 咁啊系啦，我都觉得系睇25,000嘅。咁我哋之前都讲咗几个礼拜啦，即系。即系虽然我觉得个市，即系我对后市都系比较系偏向乐观嘅，不过咧就 都係嗰句，即係25,000点係咪可以成功突破又企得穩嘅話咧，都有啲觀察下先嘅。咁最嗱，你睇翻其實而家恆指方面咧，就最主要上翻之前咧，就會未有出港法之前咧，嗰個range 就係23,000到23,500裏邊嘅啦。咁啊叫暫時咧就嚟講，大家擔心又叫舒緩咗啦。咁啊再加埋美國方面咧，就非常之係好啦，即係。睇翻呢個好似連升咗六日啦，同埋琴晚嘅升幅都好犀利嚇。咁就因為最主要都係大家都焦點就繼續睇 unlock， 睇翻呢個係即係恢復翻正常之後嘅經濟嘅活動。即係而家投資者咧，其實無論香港又好啦，或者係美國都好咧，睇個焦點最焦點唔係而家一刻嘅，係睇再遠啲嘅，就係話當疫症慢慢過去咗之後啦，恢復翻正常活動之後啦，嗰、那個反彈，所以而家啲股份啊、資產價值咧都係反映緊呢個因素喺度咯。咁我諗不過香港咧就有啲譬如之前咧就帶領大市比較勁嘅股份咧，譬如好似美團啊或者係啲新經濟類股份咧，咁你見到其實都琴日都喺高位有啲回吐嘅，就反而一啲傳統類嘅股份，譬如好似內房類股份啊呢啲就喺低位就升緊上嚟。咁所以都要留意一下，會唔會有啲換馬嘅跡象出現咯？ 即係可能由啲高增值嘅股份換翻啲平穩啲先，咁有陣時投資者都係諗住咁啊，即係哇，有陣時嗰啲咁大隻嗰啲咧，騰訊嗰啲咧，上上落落咧，幾廿蚊幾廿蚊咧，有陣時個心肝仔都卜卜跳啊！咁所以坐翻啲穩陣啲嘅股份啊嚇。 咁如果講話股份買嘢啊，又想穩陣啊咁樣有啲朋友可能會考慮下抽新股啊咁。如果講到呢方面，就香港呢排咧，我哋個投資市場就大家講呢個京東，咁京東咧都出曬啲招股嘅資料啦，咁由依家去到6月11日咧，就佢嘅招股嘅時間，18日咧就話係上市噶啦，咁依家嗰個嘅入場費咧。萬松啲蚊啦，11,000多啦嚇咁，啲朋友都喺度計緊數啊，好唔好即係試下咧嚇咁。 係啊， 呢位朋友包括我本人都有啲興趣啊，我都當我係聽眾一員，都聽下 Candy 嘅分析先啦。 咁啊 ，Candy 又可以分析下， 冇壓力嘅，冇壓力。 分析下京東又做啲咩業務先啦，同埋個升值潛力又高唔高啦？交俾 Candy 幫我哋分析下啦。 好啊，咁啊京東我諗大家相信好多朋友都知啦，咁啊最主要都係。內地一個係好出名，同埋都係市佔率比較高嘅網購平台啦。咁同埋歷史都係比較悠久嘅。咁點解會係618上市咧？就因為佢618成立嘅，咁所以咧就係618上市啦，即係6月18日啦。咁同埋而家亦都係即係推廣緊，即係6月份啦，就6月1日到618咧就推廣緊呢個係電商嘅購物活動， 買平嘢。 咁係啦，就所以等於好似31日咁啦。咁而今年嘅情況都係非常之理想，就即係6月1日第一日。就已經咧就係有成50亿嘅呢個係GMV 啦，嗰個成交嘅金額啦。咁預計今年嘅情況方面咧，就一定會比舊年係更加理想啊，同埋可以媲美咗31亿嘅。咁都係睇到個數字反映咗就話網購呢樣嘢咧，其實喺內地仍然都係一個好高增長嘅。咁同埋就今年開始就更加盛行，我哋之前講啦，就係網紅帶貨啦，個直播啦。咁所以你見到係京東又好啦，就係淘寶又好啦。過往呢段時間都做咗好多場嘅直播嘅，差唔多日日都有好多大型嘅直播去做嘅，嚟到做個促銷咯。咁所以都係一個好熱嘅一個係嘅潮流。咁所以我覺得就認購真係冇乜太大問題嘅，講真就即係輸嘅機會都好低嘅，講真。咁不過咧就 抽唔抽到你啊？係啦，抽唔知啦。 關鍵係抽唔抽到你啦。第二咧就係話當然亦都係話雖然係睇好嘅。不過始終我哋上次都講啦，呢啲係第二上市啊嘛，即係喺美國已經 trade 緊嘅啦嘛，咁你就唔好期望話即係上第一日就係升幾十個 percent 就唔會咯，因為佢本身 trade 緊嘅嘛，咁就可能類似阿里巴巴嗰啲會係慢慢升上嚟咯。 係，咁啲散户股民咧嚇都要自己諗諗佢啦。哇，咁佢幾叻喎？佢自己咩6月18日頭先講啲股仔啊，係 啊，創造咗 佢個 number 真係09618喎，有冇咁巧啊？ 就係配合翻佢哋個公司嘅政策嘅日子啊嘛， 係啊，佢本身想618添啊，不過我哋股票市場入邊已 经有一只六一八啫， 咁佢零九六一八都叻嘅，揾到个呢个 number 系啊，咁啊 九字头都大家会联想到，即系多数啦，多数新经济股都系九字头啊嘛，咁 啊 就九字都 OK 嘅， 咁啊即系希望大家好彩啦，咁啊 lucky 一啲啦，喂，但系有一样嘢咧，唔知好彩定唔好彩啦，啊香港咧又冠绝咗全球啊，讲紧就系个楼市方面啦，咁样啦，无论系点样啊，即系上年嘅运动啦，以至喂今年喂疫情啦，喂依然系全球第一 number one 咁样，咁啊喂有冇即系地产商系咪都相对放心啲啊？或者关于啲本地地产股嘅板块，即系做开卖楼嗰啲，你知今时今日喂卖楼咧，除咗本地地产商咧，好多内地嘅地产商都喺 香港 啊，你长沙湾有几间？內地嘅內房股係啊，囤重地㗎啦，嗰啲都係插曬旗㗎啦，咁樣。Kenny 點睇啊？關於香港嘅地產。 誒、講地產股之前，我突然間醒起，就大家就而家政府咪派10,000蚊俾你， 係啊係啊， 炒京東啦。咁你咪覺得10,000蚊係炒京東嘅咪可以？ 嚇、 啊！增加咯。 要喂，如果係咁，要自己貼1,000蚊喎、 啊。咁少少算啦，係啊，人哋出雞你出豉油。 咗佢啦，係啊。 係啊，人哋出雞你出啲豉油啫，咁樣。 將嗰10,000蚊增值。 哦，咁啊， 咁啊，不過地產股嗱，我就覺得就其實地產股同地產市道呢個兩極化咧，都有一段時間。因為雖然我哋賣樓非常之好啦，同埋都係即係就算我之前擔心疫症問題啊，擔心呢個係舊年個社會問題啊，但係個樓價係唔跌乜滯嘅，甚至乎而家開始慢慢回升翻添啦，已經係。咁因為最主要其實個問題就係個供應量，因為你樓房地產唔同股票喎，股票你隨時可以印出嚟噶嘛，係紙嚟嘅啫嘛。但係你房地產係真係有一個供應嘅周期，有供應嘅時間喺度噶嘛。咁、所以變咗你其實一路都係有個供不應求嘅情況喺度。第二你唔好忘記咧、就是，就係嗰個利資金成本啊，即係你而家個利息仍然好低。咁好多人嘅供樓嘅成本咧都仍然好低，同埋甚至乎已經係好多去供滿一層樓添噶啦。咁、所以變咗咧，你係好難以好似之前嗰啲譬如好似97啊或者08。因为嗰个高杠杆而有啲斩头盘，你而家系好少呢样嘅情况出现嘅。咁同埋最主要是香港而家嗰个房地产市场，唔系净系买家，唔系净系香港噶嘛。 系啊， 你谂下，净系即系嚟自内地，你其实你睇翻数据咧，嚟香港读书嘅内地生咧，其实每年咧都讲紧系唔少个数啦，系讲几千以上。咁、你呢一班人好多，可能有成七八成。畢咗業之後都會留喺香港，甚至買樓嘅。咁你香港其實每年嗰個供應量都係講萬幾個單位，或者甚至乎有時少啲添。咁所以你其實嗰、那個供不應求嘅情況係一路都係持續緊嘅。所以你話個樓市係好難去跌咯。但係地產股就另一樣嘢喎，因為第一地產股就因為而家我哋多咗好多新經濟類股份，你地產股咧就算平 discount 到 NAV 係大。你唔會 high grow 噶嘛，唔會高增長。咁有第二啲選擇之下咧，投資者咧買啲高增長嘅嘢啦。咁但係就第二就係話咧，始終嗰、那個地產類股份方面咧，嗰、那個都有個風險嘅，即係嗰、那個即係樓市雖然係實體經濟好，樓市好，但係實體經濟又真係麻麻地嘅。所以大家啲傳統類嘅藍籌股份咧，可能都會擺 discount。唔單止地產股差喎，本地銀行股都唔係表現好喎。 系， 咁、所以呢啲都系俾大家去两面睇啦， 系啊， 去 参考下啦，留意翻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世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嘅。咁 Kenny， 我哋下听日再倾过啊， 系啊，听日星期三再揾你啊， 唔该晒，拜拜。 我系阿 O， 我好中意饮奶茶嘅，朝头早咧有一杯香滑嘅奶茶咧，加一个好食嘅早餐啦，就系一个最好嘅早上啦。当然要听实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时间嚟到早上嘅8:00咧，接近25分嘅啦。咁你听紧嘅咧就晨光第一线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就系呢一处啦。我哋咧亦都有好多其他资讯咧话俾大家知嘅，包括以下。 二台通识60秒，现时有唔少流动支付服务相继投入市场，呢啲流动支付服务喺运作需要利用到非接触传输数据方式嘅技术，虽然呢啲支付服务。本身已经采用了先进的保安技术，但是用户亦都应该提高保安意识，采取足够的保安措施，以免招致金钱的损失。例如只是同信誉良好的商户进行交易，可以采用多重认证，好像短信或者编码器去进行交易，亦都要小心核实程式在交易的时候所提供的资料， 特别是当要提供敏感资料的时候，更加要提高警觉。完成交易之后，应该核对银行或者流动支付服务供应商发出的交易记录，同埋最好保管所有交易记录，日后可以用作参考同埋审查之用。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台六月summer fun， 糖水滚糖鱼，主持大兜乱， 亲信再加亲。嗯， 星期二独家推介， 天怡美然康康， 幸福人妻 love in Hong Kong。 二台六月summer fun，真系噔噔噔噔噔。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哦，原来今日啊，轮到阿天怡就会去到呢一个美然康康， 系啊，要听一下天怡啊，幸福人妻嘅小周记啊，吓， 系啊，好啊，听一下会唔会俾阿李志刚玩翻转头先？ 咁啊，天怡都好硬朗噶、 都唔系省油的灯噶、 作为球队嘅作风踢法都好硬朗噶、据我所知，我都有啲期待，所以吓， 好啊， 咁啊有啲火花，嗯， 咁啊仲有啲咩可以讲俾彭爷爷听啦？阿 O， 嗱，彭爷。头先 Kenny 咧就叫你啊，攞个10,000蚊嚟抽京东。 我都谂下先， 我就觉得咧，大家可以咧先从咧呢个网上银行嗰度咧去登记咗先，因为咧睇翻咧本地咧好多间嘅网上嘅银行咧都开始推出一个新嘅优惠啊。咩叫新嘅优惠咧？ 就唔系特登系净系为咗呢一只。京东呢只新股 唔关唔关股票事， 系咪为咗个10,000蚊啊？ 为咗个10,000蚊去推出优惠，咁、譬如有一间最老牌绿色嗰间银行啦，喂，有机会咧，你喺嗰度申请一个 e-banking 咧，有机会获得额外多10,000蚊咁样 吓、多10,000蚊？ 你喺嗰度，如果你本身 但系嗰10,000蚊系虚拟货币定系咩嚟嘅先？ 真钱嚟嘅，系个银行本身去奖励你嘅、有机会啊吓。 Buy one get one free， 咁佢做紧。个 promotion 咧就系、如果你喺呢段时间咧用个人嘅 e-banking 咧，咁就系啦，咁就申请政府个10,000蚊啦，咁咧。客户就有机会再获得额外嘅10,000蚊现金嘅奖赏， 系啦，机会包括啲咩咧？蕴含啲乜嘢细则咧？ 其实系冇细则嘅 条款及细则 啊，系啦，咁啊，当然啦，呢啲条款细则你又上翻嗰间嘅金融机构嗰度睇啦，我就唔系帮佢打工嘅，不过咧就帮下啲听众谋下福祉啫。 如果系咁咧，阿欧啊，应该就唔系净系一间银行会出呢啲把戏 啊。嗱，我先讲埋呢间银行先，咁佢咧有机会咧额外得到10,000蚊咧，名额有5个。咁咧，但系咧，系啊，系啊，咁但系咧，额外俾多20蚊你嗰个咧，就有9,000个啦。个名额 我俾你啊，20蚊 咁你可能觉得喂有冇搞咗？ 我俾够21蚊你啊！ 咁咧有一间咧网上嘅虚拟银行啦，咁又做 e-banking 嘅，咁系上市公司嚟噶啦，咁啊内地嘅一间著名嘅搜寻引擎嘅公司开嘅，咁嗰间咧就如果你喺嗰度攞政府嘅10,000蚊咧，佢就会送多1,000蚊落你户口咁样，咁又系细则同埋条款你自己上翻嗰啲金融机构睇啦。 呢间就系而家新兴嗰啲。虚拟 系啦，虚拟银行咁 送1,000， 系啦。其实虚拟银行咧，我建议大家都认真学习一下，因为其实咧，香港有牌嘅虚拟银行咧，已经 有几 间，有3 or 4间嘅啦。 即系已经有几间啦。 讲、真啦， 有啲好似系传统银行 做嘅虚拟版，开 多条 line 系搞虚拟。 系啦，咁嗰啲咧都有啲 coupon 送俾你嘅，就系啲饮食嘅 coupon 吓。 嗱，可能呢啲即系呢啲就真系最直接咧。 系啊， 佢系会硬刮刮咧，真系会送。俾你就唔系嗰啲得5个啊， 系啊， 咁不如送100,000啦，得1个啊， 系啦，咁我都觉得系为人诟病嘅，我都觉得系有点而那个，所以攞出嚟咧，叫大家咧啊。即系如果你想玩嘅话咧，嗰、个幸运大抽奖咧，咁都系嗰句啦，祝你好运啦啊咁样咯。 但呢10,000蚊就唔系抽奖嚟啊，我应得噶。 系啊， 咁即系如果我系香港人， 系啊，咁希望人人都可以善用呢10,000蚊啦，令到生活咧好一啲啦。点啊？ 就会捐咗佢啦。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形容欧洲疫情缓和， 但全球疫情正在恶化。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日内瓦表示，日前全球汇报超过13万宗确诊新型肺炎，是单日新高，大部分在美洲和南亚，东欧和中亚部分地区的病例数字也都不断上升。谭德赛促请各国继续密切监测疫情的发展，特别是部分国家恢复举行各种的大规模集会，必须确保疫情不会反弹。针对近期全球的反种族歧视活动，世卫建议参与者尽可能与他人保持最少一米的距离，注意清洁双手，咳嗽的时候掩住口鼻和戴上口罩等。他又强调，追踪病例接触者隔离和检测仍是疫情应对的最基本措施。怀疑被白人警员膝跪窒息致死的黑人弗洛伊德的遗体摆放在美国休斯敦一所教堂内，最后一日开放给公众瞻仰。预计对外开放的六小时之内，有大批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士到来追悼。教堂外好早已经出现人龙，由于当地的天气炎热，排队的人龙当中至少一人在高温的天气之中晕倒。弗洛伊德的葬礼将于当地星期二进行，遗体在休斯敦一个墓园落葬，他的母亲墓旁。因为贪污和洗黑钱等七项罪名，在美国被判入狱三年的民政事务局前局长何志平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刑满出狱。报道指，由于护照过期，预料何志平出狱之后将被暂时移送到当局的入境设施羁留，等待遣返香港。何志平在2017年底被捕，被指以在美国为基地的非政府组织作掩饰，贿赂乍得和乌干达政府高层官员，为中国华信能源公司争取石油生意。外长王毅和英国外相南通文通电话的时候，促请英国尊重中国在香港维护国家住安全的正当权利。新华社报道，王毅表明国家安全事务属于中央的事权，是各国通例，中国都不例外。中央政府通过基本法第23条，责成香港特区自行立法，维护国家安全，并不改变国家安全属于中央事权的属性。面对香港国家安全受到现实危害和严重威胁，全国人大果断立法，并且适用香港，有助于尽快填补香港国安法律的明显漏洞和长期缺失，合理合法，势在必行。王毅强调，他不接受所谓国安立法将改变一国两制的无端自责，他促请英方无必要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新华社引述南通文表示，英方致力于发展和中国强有力的双边关系，相信疫情过后两国的合作会迎来广阔空间。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067点，跌11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7.76美元，卖出1699.66美元。表现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8.2，瑞士法郎0.957，加元1.337，人民币7.073，英镑兑美元1.275，欧元兑美元1.131，欧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657。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稍后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两单交通意外同埋两架坏车啊。咁喺花园道去翻湾仔方向，即系落山方向啦。跟住美利道多层停车场大厦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爱都大厦噶。咁而家影响到罗便臣道同埋坚尼地道啦，去翻花园道都系挤塞。重复多次啦，就系花园道落山方向，跟住美利道多层停车场大厦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爱都大厦对出噶。咁罗便臣道同埋坚尼地道啦，去翻花园。道都是挤塞。 咁喺青山公路嘅青龙头段去翻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都有交通意外，排到去御海峰对出，就系青山公路嘅青龙头段啦。出翻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御海峰。加士居道天桥去翻洪隧方向，近住卫理道嘅慢线就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渡船街近住果栏嘅。重复多次啊，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啦，去翻洪隧方向，近住卫理道嘅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渡船街近住果栏。公主道嘅天桥啊，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嘅快线都有坏车，排到去浸会桥面嘅。就系公主道天桥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嘅快线有坏车阻路，挤塞排到去浸会桥面。咁山顶缆车啦，因为信号故障啊，咁山顶缆车系暂停服务噶。山顶缆车暂停服务啦。新巴嘅15号 C 咧，去中环去天星码头嘅，中环天星码头去花园道缆车站啊，就会暂停服务噶。咁新巴嘅15号线去中环嘅，去到山顶嗰条路线啦，就会改经花园道缆车站啊，就系15号 C 就会暂停啦，15号就会改经花园道缆车站。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洪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去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翻去坪石方向，龙尾去到顺利村；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去到龙盘苑；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咁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大榄上车；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非常挤塞啊，龙尾去到下花山村噶，就系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去到下花山村；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马料水。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就系公主道天桥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嘅快线坏车就啱啱拖走咗啦，咁但系仍然挤塞，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就系公主道天桥去翻尖沙咀，近住亚街老街快线嘅坏车啱啱拖走咗，咁但系都系挤塞啦，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新一分， 曾志豪话你寻开心。 有一种口头禅叫曾志豪， 我有口头禅咁样撞鬼咯。 咩年代啊，仲讲撞鬼？ 哎呀，真系有噶。哎 ，sorry， 又 sorry 啦，留翻同你老婆讲啦。 哎呀，撞鬼咯，我真系成日讲 sorry 啊。 曾志豪嘅口头禅仲有好多种， 想学咧，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呢句我讲噶。 啊，撞鬼咯 ，sorry。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二台六月三月份， 糖水滚糖鱼主持大兜乱， 亲上再加亲。 嗯， 星期二独家推介 天怡美然康康， 幸福人妻 Love in Hong Kong。 二台六月三月份，真系噔噔噔噔噔。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 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神光新闻焦点。 早啊，时间嚟到星期二嘅八点。就四十一分啦，就嚟吓，好快，系咁你听紧嘅咧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以为你想 count 第一 线，系咯，哎呀，四十一分啦， 四十一啦， 好，咁喺直播室咧有我彭仔程振鹏，仲有小白白元浩同埋林慧芭比，咁啊为大家咧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我哋嗰一万蚊点搞先吓，明报今日嘅头版头条讲到咧，政府寻日公布发放现金一万蚊嘅安排。18岁以上香港永久居民呢今个月21号开始就可以申请啦。咁啊如果系经网上申请呢最快下个月8号呢就会收到钱啦。咁啊至于派钱之后点样刺激市民消费呢财政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同零售及餐饮业有联系。咁業界咧將會推出獎勵計劃，期望咧到時市民消費得會開心一啲。咁有業界估計啊，派錢計劃牽涉咧大約係700亿元啦，當中大約300亿元咧會用喺消費。業界稍後會推出咧跨平台以及係較大幅度嘅優惠，去刺激市民咧消費意欲嘅。被問到啊會否加碼派錢？咁啊，陳茂波咧就話會持一個開放態度，但就話咧協助市民以及係穩定經濟，不能夠單靠派錢呢一招嘅。政府已經喺財政預算案同埋兩輪嘅防疫抗疫基金為市民提供咧退稅等等嘅援助，亦都協助咧係特定嘅行業，總共咧涉及有成2800多亿元咁講嘅。好啦，咁啊講到呢一個嘅。發放現金計劃登記的方法和的流程呢在、明報今天的頭版頭條呢都有一些雞精料、包括了就說、在網上登記的即是說經銀行網站或者電子銀行服務登記的登記的日期呢就是6月21日至到是30日預計收到錢的日期就是7月8日開始而另外呢就一個嘅登記嘅日期就係7月1日開始嘅話咧，咁登記日開始起，咁啊1星期左右啦，咁啊收到呢一個預計收款噶。咁呢個網上登記嘅申請流程咧，首先就話登入網上理財服務户口登記啦，咁啊透過個人銀行户口收款。另外一種嘅流程咧，就係喺銀行網站登記。咁啊，透過指定嘅個人銀行户口嚟到去收款咁，咁啊書面表格咧都得，咁就係經銀行或者係香港郵政嗰個登記嘅。不過書面表格咧就係要分階段嘅嚇，年紀較大嗰啲咧就先攞。咁就如果你係1955年或之前出世嘅，咁開始登記嘅日期咧就係父親節嗰日啦，6月21日。咁啊預計收到錢。或者是领取支票的通知日期呢就是7月20号开始。咁1956至到1970年嘅咁就是7月5号开始登记咁预计呢8月3号起呢就可以收到钱或者攞支票啦。最后阶段嘅呢如果你用书面表格下就是1971年至到呢是2002年呢一批啦。咁就登记嘅日子呢就7月19号开始咁去到呢8月17号起呢应该都会收到款或者呢领取到嗰个支票通知㗎啦咁讲。咁即係话呢其实1971至到2002年呢一批后生嘅呢哇几大家讲后生嘅呢可能已经喺6月21号开始呀就已经网上登记咗啦唔会用书面啦係咪咁所以应该都冇乜衝突嘅，大家都可以各自去選擇啦嚇。呢個嚟自今天明報嘅頭條報導。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下今日《苹果日报》嘅报道咧，就系讲关于海洋公园周六重开，政府限聚搬龙门。咁啊，讲紧嘅咧就系嗱，琴日咧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就公布啦，海洋公园咧今个月嘅13号就重开，而书展咧就会喺7月15至21号咧如期举行嘅。不过限聚令咧仍然生效，邱腾华就表示啦，主题公园咧只要符合公共卫生条件咧就可以重开，原来咧唔受限聚令嘅规管，但系就要降低入场人数至到容量嘅一半，做法咧同戏院嘅措施咧系等同嘅。政府未撤销八人限聚令，不过高小至到中学生就已经复课啦。卡拉 OK 同埋派对房间等等嘅处所亦都系复市。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曾其恩就直言啦，限聚令已经冇咩意思，因为本港约50%嘅确诊病人初期都系冇病征嘅，限聚令人数上限亦都冇科学根据，戴口罩先至系减少病毒传播嘅有效措施，就建议政府立法规管喺室内，例如系搭巴士嘅时候就系必须佩戴口罩而去取代限聚令嘅。咁讲翻海洋公园啦，海洋公园周六就重开啦，首两周公园整体客量就会系将减至到1/4，即系大概9000人次啊。其后先至会逐步提升去到原来嘅客量，咁就系嘅一半啦，咁大概系1.8万人次嘅。咁个别景点客量就会减低一半，逢星期二休园嘅。咁游客入场之前就必须要量度体温啦，场内除咗用餐之外系必须佩戴口罩噶。而个别设施嘅容客量亦都系减低咗超过一半，剧场就需要隔行入座，入场人士亦都要喺网上预约，一组最多只能够系8个人嘅啫。咁啊，讲翻本港市民嘅成人就会有啲嘅优惠票价噶，咁而小童同埋长者都系免费入场嘅。呢个优惠就去到7月31号，咁啊更加就讲到话原来1月26号至到6月12号咁啊闭门期间生日嘅香港市民原来喺呢一段嘅期间凭身份证或者系香港嘅出生证明都系可以免费入场噶。咁再讲一讲啦，原来食卫局就表示主题乐园咧系属于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下嘅公众娱乐场所。咁处所里边如果聚集咧系获得豁免啦，系唔受到呢一个群组聚集人嘅限制嘅。咁不过公园咧，游戏机可容纳嘅人数就唔可以超过设计容量嘅50%，或者每一个个别分隔出嚟嘅空间或者系车厢人数亦都唔可以超过8个人，以较高者为准。这个是来自苹果日报的报道。 唔该晒 ，Bobby。再睇下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香港政府寻日举行《基本法》颁布30周年网上研讨会，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发表讲话，咁啊指出中央决定制定《港区国安法》，一定程度上系香港反对派同埋激进分离势力逼出嚟噶。佢认为香港现在嘅主要问题系政治嘅问题，关键在于反对派及其背后的外部势力，则企图把香港变成一个独立或者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变成一个反华反共的桥头堡，变成外部势力一枚牵制和压制中国棋子、中国发展的棋子。中央采取果断的措施，订立了就是《港区国安法》，显示是一种就是拨乱反正的决心和意志。咁啊，強調國家安全嘅底線越穩固，咁啊一國兩制嘅空間越大。佢指出啦，國安法會尊重香港特區獨立嘅司法權同埋終審權，保障香港居民嘅權利同埋自由噶。咁啊，佢更加話到啊，香港內外敵啊，對勢力所作所為已經造成香港長時間亂局，咁啊並且危及國家嘅安全。佢羅列咗咧就係上年6月修例風波以嚟啊一系列嘅暴力行為。指出一些組織和人員明目張膽地鼓吹港獨、自決等等的言論，一些外國勢力和台灣勢力更加就是赤裸裸地插手，同埋就是干預香港的事務，為反對派和激進分子撐腰和打氣，提供資金、物資、培訓和保護。美國更加制定了香港人權和民主法，直接就以國內法方式把香港干預制度化、常態化咁講噶。咁佢話到呢啲嘅活動唔單止危害香港嘅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同埋公共安全，而且更加突破咗一國兩制嘅底線，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咁講噶。以上嚟自《星島日報》嘅報導。 好，唔該曬小白嚇，跟住咧同大家睇下香港文匯報嘅國際版消息啦。 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就应对反种族歧视示威嘅手法备受朝野批评啦。咁啊，共和党内咧都浮现越嚟越多咧不满嘅声音嘅，甚至质疑咧特朗普是否适合连任嘅。而其中咧，前国务卿啊鲍威尔咧。亦都直斥呢个特朗普咧违宪嘅，表明今年大选之中咧，佢会支持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咁同样表态唔支持特朗普嘅咧，共和党参议员罗姆尼啊都有份。咁前日咧，佢更加咧亲身喺首都华盛顿嘅示威啊喺入边参与埋，相信咧系首名啊参与示威嘅共和党参议员啦。而面對呢啲咁嘅情況咧，特朗普咧前日就喺呢個 Twitter 嗰度回應阿鮑威爾嘅言論，批評對方咧浪得虛名啊、古板啊，又話美國咧被捲入多場中東戰爭，責任咧都喺阿鮑威爾身上。好啦，咁啊睇翻美國嘅一啲嘅州份啦，美國明尼蘇達州。这个非裔男子啦，弗洛伊德被警员系压颈死亡嘅事件咧，陆续就喺美国各地咧促成咧系警制改革。警制意思即系警队嘅制度啦。咁事件起源地啊，这个明尼阿波利斯嘅市议会咧，前日承诺咧会推动啊解散警队，咁啊重塑呢一个治安管理模式。纽约市长白思豪亦都承诺咧，系削减警队拨款，将资金咧改作社会服务之用。不过有专家指出啊，需要从制度上改革，改变社会态度，先至可以能够令到黑人被警暴嘅问题真正改善。否则只会不断咧就喺呢一个警暴触发示威啊、社会讨论改革啊、改革无疾而终啊呢几件事之间咧系轮回咁讲。呢个嚟自今天咧香港文汇报嘅国际新闻版消息。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下经济日报嘅港文啊，讲到就系小四至中二复课，分流量体温顺利啊。咁计中三至中五生咧喺上个月月底复课之后咧，小四至到中二生咧，琴日亦都复课啦。琴日朝早咧就天公不作美，多区咧都落住滂沱大雨，见到有唔少家长咧都担遮护送子女翻学校。不过多名嘅小学生咧翻到学校之后咧就表示心情兴奋啊，期待咧同阔别四个几月嘅同学见面。不过亦都咧会对住即将有下个月考小五评分试嘅学生咧，都会好担心自己跟唔到进度咧而感到有压力嘅。其中有一位的小五学生就说了，本身就应该是预期七月就进行小五评分试了。这位的丁同学就坦言了，感到有压力，因为觉得网上看片的学习模式是有益于实体教学，担心自己跟不上进度，会补习或者是利用网上的资源温习。而同级的严同学也都说了，网上学习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老师也都不能够即时解答，就会减少了打机，多些去做练习而去备战。有学校的校长也都表示了，自己的学校是至今用了超过10万元去购买这些防疫物资，包括了就是花了20000元就是购入3部 AI 红外线体温探测仪，并且已经在高小复课前预先向每人都派发了20个口罩备用的。咁啊，讲下咧，跨境学童嘅情况又点样咧？咁跨境生复课无期啊！咁啊，例如啦，青衣嘅荃湾商会学校，全校咧约40%，即系180人咧，就系呢一个嘅跨境生嚟嘅。当中20人咧系要考评分试嘅小五生，校方就表示啦，有啲学生咧未必习惯网上学习，所以就决定咧延至到9月份咧先至考评分试，令到所有同学咧都可以公平应考。至于另外一间咧位于上水嘅凤溪第一小学咧，琴日亦都有大概300名嘅跨境高小生咧未能咧复课嘅，占咗比例嘅一半。咁身兼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嘅张勇邦就指出啦，除咗个别学校因为跨境学童未能复课咧，需要延至到9月考小五评分试之外咧，全港嘅小学普遍咧都安排会喺7月份咧如期考试嘅，而其学校咧亦都会缩窄呢一啲嘅考试范围啦，只系考面对面教授嘅内容嘅啫。咁呢个咧嚟自经济报嘅报道。 系啦，咁啊中小学生嘅问题咧，原来连埋呢一个报道，东方日报嘅报道咧都关佢哋事，因为讲紧全港烟民啊增加去。 到63万。咁、嗯、关中小学生咩事咧？ 系咯， 嗰度入边0.9% 咧，系中小学生都吸呢个加热烟啊！ 哇， 即系嗰啲电子烟 啊，加热烟咁样都几大问题啊！吓、嗯，好，睇埋内文先。本港烟民啊人数上升，咁啊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寻日就公布啦、嗯，本港上年嘅吸烟人口高达咧大概637,900人，较2017年啊上升0.2%噶，即系烟民数目喺两年之间大增嘅22,900人啦吓，咁而习惯每一日食烟嘅人士，每一日平均吸食大概系13支香烟咁讲，咁啊控烟酒辦首次咧就喺去年研究市民使用呢個加熱煙嘅情況，發現加熱煙嘅煙民啊佔咗全港人口啊0.2%，更加有小童咧喺小學階段已經咧就使用呢個加熱煙啦。咁啊，衛生署方面咧亦都話到啦，目前加熱煙為是呢個市面上嘅一個叫做新興產品啦，吸引咧就年輕人購買，亦都係容易買得到。雖然目前加熱煙以及電子煙嘅使用情況未算普遍，咁但係當局將會咧加強宣傳，以及咧就使用現有嘅條例嚇繼續監察同埋規管嘅。以上嚟自《東方日報》嘅報導。 香港電台日本流行榜本週推介。 温柔磁性声线的清水长太阔别8个月之后再次推出全新的作品，一首情歌用他自己初去东京的情感去到刻画出来，利用4分16秒的时间去告白，将情感投放在旋律里面，深情告白的一首歌，清水长太416。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清水长太416》，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Good morning， 小白同 Barbie。 Good morning， 阿梅姐。 系啊，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晨啊！记得咧，寻日咧，我话梅咧都喺度同大家 #一啲咧，系可以帮助到我哋咧改善心情嘅一啲食物啦，或者系饮品咁啦。咁啊，寻日开始咧就讲咗有饮绿茶啦， 系啊，系啊， 饮绿茶咧可以令我哋咧有清心啦，可以缓解一啲咧情绪，平复翻我哋嘅情绪嘅好处啊。咁今日咧，我就准备咧，系话俾大家听咧，有另外一啲嘅食物咧，都不妨多食。当你喺咧抗疫嘅环境底下咧，觉得咧抗疫抗到自己咧，都好似咧，唉，好消极啊！本来积极都变消极，因为咁耐都未搞得掂咁。如果系嘅话咧，咁咧你都不妨多吃一啲，譬如系菠菜啊、花椰菜啊、芦笋啊。呢一啲嘅食物噶，因为佢哋咧系含有好丰富嘅叶酸嘅成分。咁叶酸啦，除咗我哋咧睇一啲嘅 B B 奶粉广告 有好多啊， 又或者系孕妇嗰啲奶粉广告有成日提到之外咧。其实叶酸啦，嗬，喺一啲嘅研究当中咧，都发现啦，话佢能够令到我哋人体咧脑部咧嗰个嘅血清素啊下降啊，咁样就会咧影响到我哋嘅精神噶吓，即系当缺乏叶酸， 系 我重申一次，系当我哋咧缺乏叶酸嘅时候咧，人体脑入边嘅血清素下降，所以咪要食翻多啲啦，嚟到啦可以帮助我哋个血清素啦，同埋嗰个叫做多巴胺啊，同埋咧系正向嘅肾上腺素啊，呢啲嘅物质嘅分泌咧会多翻啲，令到我哋咧冇咁话咧，冇嚟精神冇心机咁咯。 神光第一线，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抹精打彩怎抗疫？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卫理道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近住果栏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咧就好长噶，排到去新山道过晒。咁而家启德隧道咧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啊，就系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去启德隧道噶。咁而家启德隧道啦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咁而家东行嘅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另外一边由观塘道去嘅东隧啦，同埋油塘方向都受影响，龙尾喺裕民坊。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北角政府合署对出。是九龙啦，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呢就在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挤塞，龙尾在启福道桥底。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挤塞，龙尾在百胜阁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大榄上车。全锦公路落全锦交汇处咧，今朝非常之挤塞啊，车龙好长噶，排到过晒朗日峰啦，喺下番沙村。咁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啦，而家山顶缆车服务咧恢复正常啊，山顶缆车服务已经恢复正常。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Beautiful Sunday 玩得好认真。 我叫 Annie， 我是印尼人。热的时候，印尼人最喜欢用白的布料做衣服，因为它是很凉爽的。 想知道印尼朋友怎样投鼠，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 Barbie Shinsa 师培的 Beautiful Sunday。 保就业计划为雇主提供六个月雇员工资补贴，分两期发放。第一期在5月25号至6月14号接受申请，6月底前开始发放，全数补贴需用于工资，雇主不得裁员。有为雇员工强积金或设有职业退休计划的雇主都可以申请。3月底前已开设强积金户口的自雇人士可申请一笔过资助。详情浏览 ess.gov.hk。 财子 OOO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9:07啊，今日嘅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Chewy 早晨。 阿欧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早上 Chewy 睇到港股咧继续有升势啦，隔晚美股再爆上去一啲高啲嘅位置啦。咁啊，今日港股方面咧，会唔会有机会咧迎来一个升到上去，甚至企得稳喺25,000点咧？ 睇翻美股，寻日就做得相当之唔错啦。咁主要咧都系因为咧大家都留意住啦，纽约咧开始咧首阶段嘅解封啦，咁带动翻道指咧都升超过400多点啦，咁纳指咧都再升穿咧9,900点呢个关口啊。咁其实港股咧近期都唔错噶啦，咁连升咗六日啦，咁寻日咧都一度咧上翻去25,000点呢个关口啦，咁都系三个月以嚟嘅高位啦。咁但系留意翻啦，咁因为近期港股咧都升得比较急一啲啦，咁单计咧上个星期咧都已经升咗成1,800点啦。 咁隨住港版國安法塵埃落定啦，咁雖然美國嗰方面呢就現階段呢未有對香港有啲乜嘢採取嚴厲嘅制裁啦，咁但係市場上呢都留意住呢國際評級機構嘅睇法啦，咁例如會唔會真係呢下調返香港嘅評級啊，同埋其他國家嚟緊呢會唔會有啲反制裁嘅措施啦，咁呢啲呢都係港股呢嚟緊嘅隱憂嚟㗎。咁走勢上呢睇返恆指尋日呢就突破咗25,000啦，咁但係就未企得穩啦，咁成交金额嗰方面咧，都未见稍为好突出啦，咁所以短期咧，其实都有机会咧高位整固翻嘅。咁但系只要外围咧持续向好嘅话咧，咁相信咧恒指咧都唔会跌穿24,000点呢个关口咯。 嗯，今日咧听众陈小姐问只1122啊，呢只股份系少啲睇噶，庆宁汽车咁啊，因为咧佢就1.9咧攞货嘅，咁好明显就因为嗰啲除净啊派息啦，琴日股价都麻麻地，咁啊问下 Chewy 应该点去操作咧？佢自己呢一只股份。 睇翻慶寧汽車1122啦，咁相對汽車股嚟講咧，投資者咧個集中度咧相對就唔係話真係太高啦。咁睇翻慶寧汽車咧，咁佢主要咧其實都係中日合資嘅上市公司啦。咁產品咧主要都係啲中高端嘅日系商用車。咁近年咧其實都同日本50铃嗰方面有一啲新車推出啦，咁吸引翻買家啦。咁但係因為價格相對咧比中國嘅品牌咧稍為貴一啲啦，咁所以近年嘅業績其實都唔係話真係太突出嘅，咁上年嘅收入同埋盈利咧都出现一个倒退嘅情况啦。咁但系集团咧揸住大量现金啊，上年咧净现金咧都已经有成60几亿啦，咁所以每股现金咧都超过2蚊嘅，咁所以都支持翻咧集团继续咧一个高派息嘅政策啦。咁睇翻头先阿欧提到啦，上寻日咧就系除净日啦，咁系啦，咁所以上星期五咧其实个股价咧都升得比较急一啲嘅，咁寻日咧就出现一个急跌，就超过10%啊！咁再次失守翻250天线啦。咁所以如果听进一个九买嘅话咧，其实依家咧就都待稳住啲股息噶啦。咁所以如果纯粹以收息角度睇咧，咁睇下可唔可以企得稳1.45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都可以咧考虑咧换埋去其他嘅汽车股咯。 嗯，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Chew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唔该 ，Chewy， 拜拜。 唔该晒，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帝。 好，接住阿欧之后咧，就有我哋翻翻嚟啦。 系啊， 我系彭仔程振鹏，仲有 芭比林慧啊， 以及 李嘉欣啊， 系啊，小明， 系啊，早晨啊，李医生， 早晨，早晨啊。嗱，头先听你哋讲10,000蚊，10,000蚊， 系啊， 究竟 政府欠我哋嗰啲， 做呢个善事啊，定乜嘢嘢？ 系啊， 其实咧真系可以好多用途嘅，有啲好有用嘅，譬如咧嚟圣约翰救伤会上堂学下救伤， 哦，咁啊呢个都可以考虑之一， 可以上好多次噶啦，已经即系考试肥佬一次又再嚟， 公平起见吓。公平起见，咁又唔系净系得刚才 up 嘅呢一个机构咧有嘅， 好多好多， 咁啊大家自己善用啦吓。 系啦，嗱，咁啊先排咧，先几日啦，好多闪电， 系啊系啊， 万几次系嘛 ？Bobby 有冇睇到啊？ 嗰种叫做佢形容叫咩？云地堆云啊，云堆地系嘛？呢啲嗱，佢有一个名称噶嘛？ 云堆地乜嘢地都好啊，屌，即系发咁落嚟啦。 吓，闪电， 闪电，电咧，梗系讲电啦。咁呢啲咧，其实闪电你俾佢打中咧，都系电击电伤一种噶。 系系系， 呢个咧就天然嘣咁样。 哦，系系， 你知道以前睇好多年前睇武侠片啊，黐威宏宏威宏宏嗰啲。 系天文台形容嗰只咧就叫云对地闪电啊。 系啦，嗱，咁一闪电嘅话咧，咁啊通常咧就有好劲嘅光与热走出嚟啊，光与热嘭嘭出嚟啦。咁啊地面咧，如果有边个最高嗰样嘢咧，佢就打嗰、那个。譬如一个平原咁样，阿彭仔企喺度咧。 齐打佢啊！佢最高嗰个嘛。哎、 总之求其揾个咁又好黑心，我求其揾个人 冇啊，得你咦？我最高 我仲想话求其揾个人都高过我啦，应该我冇事噶啦。但系咁讲又好黑心啊！都系唔好算啦，俾我啦，俾我中啦吓。 一打一打落去、嗯啊好彩呢就因为呢啲闪电呢係好短时期好、短嘅啫。咁呢通常呢都唔会有棒咁样呢会有好身好好劲嘅因为热力而令到你伤亡嘅。即、嗯、係、嗯 但係个电极应该都。 个电好啦。咁通常可以乜嘢呢砰一声、突然间呢就令你着火啊啲衫。 哎呀。 啊真係。 真係会 彭仔啲靓衫都。 冇晒。 未命靓啲。嘅係烧着火啊咁着火你知啦。咁呢就係撲熄佢啊喺地下系咁碌啊咁之如此类啊。 咁仲会有咩啊 咁另外呢因为电过可能个心有影响个、心停影响你唔识透气。好啦。咁啊，如果你真系啱啱跟住再经过，见到有个人电击中咗、然后咧就系、咁样咧，即系直情有昏迷啊，又冇心跳啊，咁我哋梗要用呢个心肺复苏法去救佢啦吓。 系 咁啊，当然如果你喺野外嘅话咧，你点会揾到一个所谓 AED 啊嗰啲？你都冇啲， 冇咯， 你冇呢个仪器， 系咪用？ 系啦， 平时见到 心外压， 心外压 睇戏做得多嗰啲， 冇错啦，用呢个心外压，你唔识咧就应该去上堂啦。 哦， 但其实最紧要有一样嘢咧，就系你要快啲，唔该你移除嗰个病者喺嗰个现场。嗱，点解好得意？打完一次咧，上天又再打多次嗰个位 喎。 系啊 ，same point， 系 same point 嘅。 我会咁样讲。 系啊，唔知啊，你问上面嗰个啦，问一问啊，雷神啦咁样。 自然嘅现象。 系啊，好得意噶呢个，佢打完一次又打，咁唔该你快啲。 咁所以就 离开而得。 即系搬名少少先啦， 都好啲，搬名少少好啲。唔系自己去救人嗰个都中埋啊！突然 间，搬名几多咧？我就唔知啦。 总之搬名啲啦， 离开嗰个地方，呢啲咧就好紧要嘅。咁啊，因为讲开呢样嘢咧，嗱呢啲咧冚唪唥都系电啊、灼伤啊呢啲嘢。但系一样嘢咧，你系最紧要咧，就系我哋喺家居方面咧，小朋友啊，芭比你应该知噶啦，小心佢濡亲。 哦， 无论系热水啊、热汤啊呢啲咁嘅嘢咧，系最紧要。尤其呢个厨房面、厨房台面咧，譬如有樽热水啊咁样咧， 打翻就死啦。 记住，打翻咧，你嗰个嘴嗰、那个倒出水口咧，记得向入， 系 向入向墙嗰边 系啦。因为小朋友有阵时唔知嘅。夹高只脚一拨，如果你啱啱系向 头淋， 就照头淋咯，吓照头淋。好啦，我哋几多好多时候都话一淋亲咧，灼伤皮肤。咁灼伤皮肤咧有几挺嘅，一灼伤最轻微嗰啲咧又红咗咧，咁啊有少少痛啦，但系就冇起泡嘅。咁啊再深一层啲咧，又会起下泡啊咁样，又会痛啲。吓，但系最紧要嗰只。整伤晒皮肤咧，你唔痛嘅，因为啲神经线都俾你拉走咗。 系啊，咁严重 啊！系啊，所以话唔系以为唔痛咧，就一定系冇事。嗱，扑咧就尽量唔好自己去刉穿佢。 系 咁啊，最紧要咧就降温。 系 嗱，降温咧喺我哋呢个西方医学同埋传统嘅有啲医学咧，只有啲咁多唔同。唔同系乜嘢咧？通常我哋话最好，如果你有水喉啊，一路开住个水喉一路冲水，起码十分钟啊，记住。 但又唔好咁强，等射穿咗个波喎。 唔紧要，唔会冇咁易射穿。 好好。 咁你起码要淋十分钟不停。唔好以为话淋咗一两分钟好似冇乜事啦就停，未得嘅。因为嗰个热力啊，仲会喺底下烧紧嘅。你可能系表皮嗰度咧，你就冇咁好似冇咁兴，冇咁痛，但根本啲热力喺底下未散，所以起码十分钟 啊，如果紧要咧，真系半个钟头都唔紧要， 冻水 一路冻水， 嗯， 你水喉出嘅水 系 冇人叫你开个热水嗰边啦， 唔好以为暖水啊， 系就咁冻水得，香港嘅水， 嗯， 都唔会点热嘅啦， 吓， 咁啊一路咁样冲冲咗佢，咁啊千祈咧就唔好用啲油啊咁啲咁样淋落去。 嗯、 有啲人 有人会咁做嘅咩？ 有嘅，有啲咧，唉，搵啲咩豉油啊，乜油啊都好，古灵精怪嘅油， 茶豉油我都有听过。 系啦，呢啲唔好嘅，呢啲可能分分钟咧就有啲菌啊带入去。咁其他所谓啲汤火炉咧，亦都系有啲争拗嘅， 系咪啊？ 系啦，嗱，即系譬如咧，正式我哋医生俾咧，有好多咧就系所谓啲 burn cream 啊，嗰啲有啲。少啲銀啊嗰啲喺度嘅，咁嗰啲咧就專係做咗好多研究啦，係有對灼傷啊嗰啲有效， 嗯、 但其他咧唔、嗯、知係乜嘢嘢啊嗰啲咁樣樣咧、 嗯， 有陣時真係你要諗清楚、 嗯， 未必一定好。從時呢搽上去咧，令到嗰度嘅温度繼續高咧、 嗯， 就重傷。咁、嗯、千祈咧唔好一，哎呀到時上網睇，哎呀六七點啊咁樣。嗱、 嗯、 呢樣嘢咧。上网我讲过好多次，你唔知嗰个边个写嘅，系啦，可能彭仔写咗好多啊，咁啊，哎，佢又 乱咁嚟嘅， 佢幻想出嚟 嘅，即系佢有佢听到翻嚟，吓，即系佢 道听途说咁样， 道听途说啊，千祈咧就唔好话，即系喺呢啲咁嘅关头咧，走去上网见到乜。即系你嗰阵时会发毛噶嘛、 嗯， 一发毛咧，系啊，点算啲人？哎呀，网上咁讲啊， 其实点解唔去睇医生？ 系点解唔问医生？呢、這个又系一个问题嚟嘅，系嘛？好啦，咁啊，讲出嗱呢啲系好常见嘅嘢啦。另外而家咧，一个好常见咧，就幽门螺旋菌啦。 哦， 幽 门螺 旋 菌 咧，我哋讲咗好多次啦。点解我哋重视咧？因为原来咧，我睇翻翻查记录咧，5800年咧。之前呢已經是有幽門螺旋菌的了，可能又是在非洲第一次發現、 哦、 找回出來，一路全世界都有了、 嗯、 差不多全世界的人50%是惹到幽門螺旋菌的、 嗯、一半、 啊、是的、嗯、我們怕胃、所謂胃潰瘍、啊、然後有些又會胃 癌、 啊、好了，那第一次你怎知道你有先、啊、不是只有胃痛就會有了、 哦、 通常最簡單最快捷又最便宜呢、就是所谓的吹气 了、 有个嘢吹，嗱点解咧？点 样？ 有阵时咧，因为咧幽门螺旋菌咧，佢就会嗱，譬如我哋而家试嗰啲吹气嘅咧，就有尿素嘅，尿嘅素，尿素唔系真系饮尿啊，叫你，咁啊有药丸啊。又或者是粉啊咁样，咁、你去之前咧、你先四个钟头咧就唔食嘢住先，系、啦。咁啊，仲有其他，如果你食开有啲胃药咧、你要请教医生， 哦、 你究竟啊，起码两个礼拜之前啊，嗰啲 PPI 唔食得啊， 哦、 有啲药又唔食得咁样嘅，咁嘅先，然后咧先至去做，先咧系未第一次咧就吹一次，就未食药嘅。然后咧就食一啲即系有放射性啊嘅尿素，嗱、啲放射性唔使惊啊，唔会令到你中辐射噶。咁啊，然后咧食咗之后就系、然后30分钟之后咧就再吹一次啦。咁、我哋用嘅原理咧就系乜嘢咧？如果幽门螺旋菌你系有喺个胃嗰度咧，就会将呢个尿素变成阿蒙尼亚同埋二氧化碳。 哦， 卡宾打晒、 嗯， 好啦，然后跟住我哋再测你嗰啲有辐射嘅二氧化碳卡宾打晒系啦，咁、就会发觉咧，咦，你系有幽门螺旋菌嘅、 哦，所以就系呼气出嚟都可以 系啦，就因为睇嗰个 CO2 嘅、二氧化碳嗰度咁样，好啦，咁啊，如果做咗、真系有咯。咁你就要食药啦。咁、我哋咧喺香港咧，通常咧可以食三，即系三样一齐嘅药。 哦， 有啲咧唔掂咧就四样一齐食两个星期到。 咁系杀死嗰啲菌啊，定还是其实控制嗰啲菌啊？ 希望杀死。 系。 咁你得唔得咧？就是、又系食完之后啊，适当时间咧可以再吹气嘅。 哦。 咁但系咧。 即係有啲人話：，誒、哎，喂，我又做胃鏡咯喎，咁樣。咁胃鏡咧，另外又係咧，你做胃鏡嗰陣時候咧，你咧就會一定會測測你有冇幽門螺旋菌㗎。嚇、嗯，咁、啊、呢個又係一個方法。但係咧，唔好以為，哎呀，我食完、我做完胃鏡食藥，咪又要做多次胃鏡。 应该一次过做埋 啦，系啦，做一次嘅啫。跟住咧就用吹气嘅方法，吓咁啊验血咧又唔系特别准嘅好多嘢，吓、咁所以咧、吹气咧就系最简单。如果你真系有幽门螺旋菌，你医咗之后咧、你有所谓生癌嘅机会咧。就会真系大大降低咗嘅，咁、所以系件好事嚟嘅。咁、所以话呢啲好常见嘅嘢，好少好似好少嘅嘢，但系咧亦都可以避免咗你日后减低啦，唔好话避免啦， 变成一个大病噶。 系啦，呢个因为所以胃癌咧嗰、个做手术唔系咁容易嘅，好麻烦噶， 好严重嘅事。 系啦，咁所以话希望咧。小事咧就化无啦呢啲嘢啊！ 好多谢李医生嘅忠告啊，下个礼拜再倾过，拜 拜 拜拜。 我系芭比林慧，朝头早咧，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嘅《完美的一天》咧，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噶啦，因为呢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话啦，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嘅，点可以唔努力啲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有一所大房子。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Doctor Music 陈小宝，音乐 fact check。 如果我问大家，全世界最畅销嘅大碟系边一张？相信咧会异口同声讲就系 Michael Jackson 嘅 Thriller。但我话俾你听，呢一个纪录咧已经系俾一张精选嘅唱片咧，响大概几年之前咧打破咗。呢个就属于乐队 The Eagles 嘅 Greatest Hits。咁喺呢个歌单里面，我相信最熟悉嘅歌曲应该就系 Hotel California。有几多人知道 Hotel California 系讲啲乜嘢嘅咧？原来啊，喺创作呢个歌词嘅时候，乐队嘅 Don Henley 睇到当其时嘅电影咧，非常之流行嗰啲所谓年轻人去旅行啊、拍拖、行嗰啲深山越岭，然之后遇到鬼。大家仲记唔记得有啲所谓德州电锯杀人狂嘅戏，又或者系啲学生去到一啲古堡里面，哇！然之后夜晚俾啲丧尸追到气都咳。嗰阵时极度流行呢一种嘅所谓恐怖片，俾咗灵感 Don Henley 去写 Hotel California。里面有一句歌词总结嗰首歌嘅，最后嗰两句就系话 ：You can check out anytime you like, but you can't leave。即系话你可以随时 check out 离开呢间酒店，但系你永远都不能够脱离呢一个酒店嘅范围。哇，仲唔系鬼故？但系其后咧，呢两句歌词咧系成为英国脱欧用嘅口号噃。谂落，我相信好多嘅英国朋友都觉得脱欧系一件好无。骨悚然嘅事， 想 fetch 出更多经典音乐作品，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十二点到凌晨两点，陈小宝，新地任我行。 晨光追踪三十一， 今日星期二啦，夜晚嘅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啲咩节目咧？刘启新。 喂，早晨啊！ 有咩节目啊？星期二晚、啊， 今日咧礼拜二啦，梗系有呢、這个八点钟啊，有四点三十一。不过咧喺呢个四点半咧就有个网上直播啊。 乜嘢戏码今日、 啊？今次咧就嗱，而家大家个焦点咧就已经由呢个咩咩、反逃反收。咩条例？ 连名都唔记得啦，系嘛？ 系啊，反修例咧就已经移咗呢个国 国安法 嘅国安法啦咁咧今日咧就会揾嚟咧邵善波，你仲记得吗？ 邵善波记得。 系啊，前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啊，咁、就同咧就系、是、以前都即系喺政府里边做过一啲职位嘅，而、家做咗呢个自由嘅时事评论员啦、阿刘世良啊，啊两个咧就会有一场嘅，即系叫辩论啦，可以啊吓， 即系大家讨论下啦， 系啦，咁样啊吓，咁啊，今日四点半咧就可以睇下呢个 live 直播，然之后夜晚咧就会有呢个 精华版， 系啦，就喺4:31里面出现嘅。咁跟住咧去到呢个日常8:30咧，啊，阿鹏仔，你有冇买米煮饭噶？ 哎呀，少啊，我系攞咧盂兰节个包。我爸食到依家， 我就经常会买嗰啲台湾嘅糙米，因为佢肥嘟嘟咧，其实咧就冇嗰啲即系泰国糙米咁 糙米啊，粗糙个糙啊嘛，系嘛？ 粗糙啊， 系，嗯， 咁咧就咁，但系你有冇谂过即系买啲本地米食下咧？ 我冇特别刻意去买啦，但如果有我又唔抗拒嘅。 系啊，其实都唔知喺边度买嘅。 系咯，呢个先系问题啊嘛。 地都唔够啦，你仲有地方种米 啊？哇，香港仲有冇农夫种米啊？ 啊，有噶吓，今晚就要留意睇下啦噃。 好啊， 系啦，咁啊，跟住 日常八点半啊嘛。 夜晚啊，历史系咁话11:00啊， 11:00， 系啊，咁咧就要即系会学咗一种酒嘅名，系啦，今晚咧就叫。题目是春风送暖入屠苏的屠，就是屠夫的屠，苏就是草花头苏东坡的苏。 做什 么呢？这个酒呢就是说，原来每年呢春节那段期间呢都会喝了这些酒呢，就是他们这个驱邪防病的。 哇，这么有趣。 疫情是怎样搞的。 好，多谢刘启新，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政府向合资格香港永久居民派发10,000元。有市民致电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询问在海外的朋友如何申请。财政司司长办公室统筹专员黄鹤龄话：合资格人士如果有本地个人名义的银行户口，但沒有網上理財服務的話，可以登入銀行網頁了解有沒有電子登記的方式，填寫所需資料之後就可以提交申請，亦都可以下載表格郵寄回港而作申請。有市民詢問沒有自理能力人士申領10,000元的方法，黃鶴玲表示，如果有關人士精神上沒有行為能力，而他本身透過受託人領取綜援或者公共福利金的話，按現行派發10,000元的安排，當局會透過社署寄信給受託人，了解受託人是否代表受助人申領10,000元。當局在下星期開始派表接受申請之後，將會舉行簡介會，向院社負責人講述現金派發的資料。懷疑被白人警員膝跪窒息致死的黑人弗洛伊德的遺體擺放在美國休斯敦一所教堂內面，最后一日开放给公众瞻仰，预计对外开放的6小时之内，有大批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士到来追悼。教堂外好早已经出现人龙，由于当地的天气炎热，排队的人龙当中至少一个人在高温的天气之中晕倒。弗洛伊德的葬礼将于当地星期二进行，遗体在休斯敦一个墓园落葬，在他的妈妈墓旁。世界卫生组织形容欧洲的疫情缓和，但全球的疫情正在恶化。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日内瓦表示，日前全球汇报超过130,000宗确诊新型肺炎，是单日新高，大部分在美洲和南亚，东欧和中亚部分地区的病例数字也都不断上升。谭德赛促请各国继续密切监测疫情发展，特别是部分国家恢复举行各种大规模集会，必须确保疫情不会反弹。针对近期全球的反种族歧视活动，世卫建议参与者尽可能与他人保持最少1米的距离，注意清洁双手，咳嗽的时候掩住口鼻和戴上口罩等。他又强调，追踪病例接触者隔离和检测仍是疫情应对的最基本措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23点，升144点，总成交金额61.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93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95点，跌20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30.8，升8毫；佳兆业美好33.6，跌2.5毫半；阿里巴巴212.4，系无起跌；友邦保险73元，升7.5毫；中国人寿16.78，升4.8；中国移动54.9，升9.5；中国平安82.45，升6.5；港交所294.4，升1.6。小米集团13.14，升2.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8.09，瑞士法郎0.958，加元1.338，人民币7.075，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日经平均指数报23,039点，跌138点。港金现价报15,70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2.57美元，卖出1,703.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翻山顶缆车啦。咁山顶缆车服务咧就回复正常啊，山顶缆车服务回复正常啦。咁新巴嘅15号啦，中环去山顶啊，咁亦都咧恢复翻原有路线。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在花园道口；下角道去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噶。咁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海丰园对出。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去到龙盘苑；伟业街去油塘，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启福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啦，葵涌嘅昌荣路去翻梨木树方向，近住同真工业大厦挤塞，龙尾去到葵兴港铁站噶。咁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排到去百胜阁路；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咧就冇咁挤塞啦。咁但系仲有车龙啦，排到去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是 Lazy Lion。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二台六月新闻份， 彭仔和你寻开心。 我不是 Lazy Lion， 我是彭仔程振鹏。咪睇我坏人懒懒闲，讲到 DJ 寻开心办法，又点会冇我份？早上同管理层保持几米距离，减低 workload 风险，避免同电台 DJ 中午聚餐，提高荷包抗跌力。放工后避免去俾人多认出嘅地方，杜绝流言蜚语话吞泼。以上呢啲 DJ 寻开心招式，系得我彭仔程振鹏知识。 我哋嘅监制咧就话。阿彭仔，你唔系 Lazy Lion 啊，你系 BC Wilson 。BC Chris Wilson 系啊。 哎、啊，那个音乐都揾得几似吓，唔系一样嘅，扮嘅咋吓。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翻嚟我哋嘅直播室当中，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可能系二台嘅关系啦。我都比较喜欢二次创作 的，多啲多啲搞呢啲创作啦。 系啊，呢啲咪好咯，无伤大雅，又唔会惹嚟啲乜嘢系嘛？ 系啊，好开心啊，听一次少一次啊。 系啊，你睇下政府嘅宣传人物入边啊，呢个 Lazy Lion 系依家已经。劲过呢个任何人啊嘛， 同埋嗰个大嘥鬼， 系啊大嘥鬼啊， 大嘥鬼之前都好 hit 噶， 成功跑赢咗啊，咁当然最惨就系天文台嗰个 Doctor 天啦， 哇，即系你先记得啦， 系啊，唔知有个咁嘅人， 仲有水务署有一个水滴噶， 系啊，呢个又真系你先记得啦， 因为每一次收到嗰个水费单咧，就会见 水滴系咪啊， 就会见到佢啦， 咁啊，大家都可以睇下角逐下呢啲唔系超级英雄人物啊，系政府嘅宣传人物啊吓， 佢哋嘅 icon 啊吓，好啦，咁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我的享乐时代。今天咧就轮到， 系到阿 O 啊， 系阿 O 啊，梗系可能有啲好嘢 噶啦。今日真系食好嘢，不过咧就受惠于一位朋友嘅，咁啊， 你个口罩跌咗落嚟喂， 系啊，等我上翻去先，系啊，即系同人生一样啊，有起有落噶嘛，口罩呢一样嘢， 同埋我哋都系严守嘅， 啱啦，梗系啦，点可以跌落嚟噶？正所谓啊吓， 翻上去啊， 同个屎一样啊，唔可以俾佢跌落嚟噶，我哋要托住个屎。 好啦，咁啊，我哋而家就阿小白啊、芭比同我彭仔就做住听众先啊。 嗯，咁啊，撑一撑经济啦。喂，首先咧问下大家咧，喺五月头嘅时候咧，有冇去咧两间比较大啲嘅商场嗰度消费啊？就系咧 边区啊， 尖沙咀咧乜乜城啦，同埋咧一个好守时嘅一个广场嗰度啦，即系铜锣湾嗰度系啊。 冇， 原来咧佢哋五月即系依家事过境迁先讲啊。佢哋原來搞咗個優惠咧， 係五月嘅時候， 係啊，五月去到十七號到嘅時間啦。 我好似有啊， 你受惠咗 啊？我有， 係啊， 五月份。 佢個優惠係點呢？講多少少俾收音機旁邊嘅聽眾聽，就係你消費啦，咁消費完之後咧，佢會有翻啲現金券咧，去俾翻你噶。咁嗰啲現金券咧係成沓咁大沓噶，好似咧大家玩緊大富翁遊戲咁樣。因為我有咁啱有個朋友咧，前排買一部電視機，咁你知電視機起碼都六七千蚊噶啦。咁咧佢就攞住成沓嘢咧，喺上個禮拜就同我講話，喂，請你食飯啊，我知你呢排忙啊， 又輸錢。就係揸住嗰沓嘢。 係啊，佢話呢沓嘢就可以請你食飯嘅。仲可以食间贵嘢添啊！ 我记得我有消费，但我系四月份啊！ 哎呀！ 呢、這个敏感时刻做周年嘅时候，我买咗一啲好贵嘅糖俾佢哋食啊！ 哎呀，可能系啊，咁但系唔紧要，咁啊， 即系衰， 系可能会有第二阶段嘅呢个优惠券嘅咁样。咁 第二波嘅， 喂，都几搞笑喎！佢攞住嗰沓嘢咧，即系成沓好似大富翁嗰啲钱咧咁， 系 啊，真系，我都真系想咁样讲啊！系啊， 系啊，我得唔到，所以我话佢系阴司纸。 我都觉得咁搞笑，系咪得噶？咁啊，入咗一间都有车胎人嘅餐厅嗰度啦。嗱，我就未食过嘅，同埋咧，我就唔系好中对法国系啦，法国嘢咧我麻麻地，因为咧我同阿彭爷都 系地下嗰层噶，即系近住码头啊，即系上船嗰啲游轮上船嗰边嗰。 系啦，嗰度附近，但喺直情喺无良啊，无良乜乜隔篱嗰间 E 字头嘢嗰度咯。 系啊，你呢一个真系好好啊！這 個、无良隔篱嗰间 E 字头嘢嗰度，喂，嗰个嘢咧，我本身 嗰度啊，嗰度就唔系地下啦，嗰个三楼嚟啦， 三楼嗰度系啦。咁总之咧，去嗰间法国嘢嗰度食，我原先又唔抱太大希冀嘅，因为我本身麻麻地法国嘢，佢真系咧个摆碟好靓啊，但系咧佢真系得一笃嘢咁样食。 哦，系啊，即系碟个边好阔噶嘛， 佢真系得一笃嘢， 咪就系。好似啊，又要再讲， 有 林子维，子维介绍我食嗰啲一样咯。 天啊，天啊，我真系接受唔到啊！ 咁跟住咧就帶朋友請客，咁啊想啊叫做慰勞下小弟，或者大家開心食一餐啦。 你冇取笑你個朋友咩？ 我冇啊。 點解我啲朋友會取笑我？ 我冇啊，我冇啊，因為佢話唔使錢啊嘛，咁樣咁我就即刻收口 啦。我啲朋友都唔使錢噶喎。 係啊， 但係嗰把口係冇收過喎、 啊。哦，咁、哦、你嗰啲朋友，你要諗下你要嘅擇友條件啊，唔係擇偶啊，係擇友啊。 嗱，佢用得咁多錢去請佢啲 friend 食飯，證明嗰啲真係真心咧，係好朋友嚟。 冇啦，冇下次啦。 所以咪講啲真心話俾你聽咯。 冇下次啦， 嗰次嗰餐飯就反咗面啦，係嘛？ 冇反面，唔敢再請佢哋啦，失禮人啦。 係啊，咁啊，即係同我啲晨光嘅拍檔分享下呢一個飲食嘅經歷啦。咁咧其實係食一個 lunch 嘅啫，咁啊，但係大概有前菜啦。咁啊，有個湯啦，有兩個main dish 啦，同埋最後有個甜品嘅。 佢呢個係啱啱好二人餐咁啊？ 唔係啊，逐個逐個人頭計嘅餐。 一人餐但係有兩個 main course 啊？ 係啊，因為法國嘢咧，啲 main course 咧真係得一篤噶。 攝牙啦！ 好啦，我而家 send 少少相出嚟俾你哋睇下， 一篤 你就會知道咧，究竟點解係一篤嘢咁樣咯？係啊。 喂，但係就可以完全用得曬嗰啲 coupon 啊？ 哦，用得曬哦， 即 係 冇話限你要使幾多錢先可以用。 係啦，佢真係叫做回贈俾你嘅，因為都係想促進下經濟啦。 你 都知道， 結果食嗰餐你個朋友係咪全部即係真係唔需要攞真金白銀出嚟，淨係攞嗰啲 coupon 已經可以拍下攞油走咧？ 佢啲 coupon 唔夠俾嘅嗰餐，因為嗰餐食得幾貴下嘅，頭先都講啦，係啊。跟住我哋直間仲開咗支酒，喂，原來咧嗰依家啲法國餐廳開支酒咧，佢 wine list 咧最平嗰支都1000蚊嘅喎。咁我又唔知呢間餐廳原來咁鬼貴啦，係咪先？原來佢冇啲1000蚊以下嘅酒俾你開嘅喎。 喂，但係我又記得咧，上一次啦，又係彭爺咧請客食飯啦，都係喺呢個城咧。 你嗰間抵啲， 我間意大利餐廳。 系啊，你嗰间抵啲。 阿 O 都有讲过啦，话个 wine list 系 就什么什么咁。 系啊系啊，嗰个出色啲，平好多，实惠啊，直情可以用呢两个字啊，直情抵食夹大件啊，同我哋平时中意嘅一样咯。所以咧，下次拣啲西式嘢咧，我觉得西班牙同意大利咧，真系不妨入去，因为咧相对呢西班牙同意大利啲国家咧，佢真系要赚饱你个人。法国嗰啲咧。我真係食完咧，即係成陣風咁啊！我頭先 send 咗少少相出嚟，晨光嘅群組嗰度啦。 睇下我哋係咪阿 Barbie 係個專員啊？ 係啦，咁啊個唔係未必要鋪嘅，我俾你哋睇下啫。 咁 又 聽眾聽到就牙癢癢噶啦，都想望下噶嘛。 咁都可以嘅，咁啊轉個頭執整下先啦， 揀下啦。 係啦，咁啊第一味咧我冇影相嘅，就係呢個塔塔牛肉。咁啊佢嗰個塔塔牛肉咧係用和牛啦，再加咗章魚粒入去整嘅咁樣啦。 即係一小杯咁。 係啦，一個甜品一個前菜咁樣啦，係啊。咁啊另外咧我自己又中意食生蠔啦，咁啊生蠔咧佢有兩隻嘅，咁啊中間嗰只咧就用芝士鋪咗喺面焗咁樣咯，咁下邊有啲。懶係你之前 海鹽 係啦，懶係勁嗰啲海鹽啦，但係嗰啲海鹽千祈唔好用，我自己覺得 點解啊？ 因為 裝飾㗎啦， 係裝飾㗎，你都知道。 佢好多嗰啲海鹽成個碟都係， 係啊，佢真係裝飾㗎， 咁應該係裝飾 嘅，佢真係裝飾 嘅，省嘢嘅呢啲我哋， 千祈唔好咁樣用啊嚇。 咁啊，另外兩隻係咩㗎？ 另外兩隻都係蠔嚟嘅，係啊， 熟定係 生嘅？有兩隻生嘅，中間嗰隻熟嘅，咁就焗蠔嚟嘅，咁啊俾你品嚐到三種唔同嘅蠔啦。雖然依家 係咪好味啊？ 一般般啦，正常蠔嘅感覺啦。咁我覺得你話成間餐廳比較好味咧，就係個main course 嘅，佢有個燉豬肉咧係幾好食嘅。呢個燉豬肉咧就燉到咧好腍嘅，用咗 慢煮啊， 係啦，用咗慢煮嘅方法去燉嗰嚿豬肉咁樣咯。咁啊咬落去咧，好似食紧嚿棉花糖咁样噶喎，几得意啊！呢个口感系啊， 面 食口感喎，呢个睇落 食口感啊， 系 哦，唔系咁唔饱，我哋讲咗好多次噶啦， 有两嚿仔好似豆腐咁嘅啫， 系啊，系啊，系啊， 唔系豆腐泼啊，唔系豆腐啊， 咁嗰个都系影我个 friend 嗰张相，同埋大家 share 食啦，咁样咁我 要 share 唔系大家互相试下嘛， 饱啦， 因为咧其实已经好少碟噶啦，咁咧佢。 啊，唔紧要，你行出呢个城， 系 啊，都行好远，先有车仔面对。 系啊，真系唔搞啊。好啦，跟住 你翻元朗咪 OK 咯。 可能你可能要行翻去亚士尼道嗰边先有啲快餐店食。 跟住咧，再我自己咧就食咗个龙虾嘅，咁个 sauce 都做得好出色嘅。咁上边就 应该好大只啦啩？ 唔系，佢系 虾咁嘅啫。 佢系 见到张相大虾咁大只嘅啫。 唔系，佢系帮你剥咗壳先嘅，首先。跟住咧就系将个龙虾嘅蟹钳嗰个位啦，就剥咗出嚟，跟住上面就摆咗一啲冇蓉菇啦，同埋咧一啲百合啦，同埋咧将一啲芦笋咧磨咗汁啦，再有一啲实体嘅芦笋，仲有几片咧 mozzarella 嘅芝士喺上面。 我哋睇到相啊，从相片睇咧，其实都几 OK 啊，呢、个 系啊，睇落去都 OK、啊。 如果多碗饭比较欧送就好啲，佢有多汁啊呢度。 咁我要多饭添， 真系啊， 可唔可以加碗白饭？ 系嗱，点解我要攞呢一个出嚟讲咧？我就 系。 以免彭爺中貨，因為彭爺成日都喺呢個商場嗰度流連 嘅。你唔驚㗎？佢會嗌多一個餐㗎。 唔得㗎，多一個都唔夠飽。我夠膽講，即係你一個 course 啦。頭先我講啦，話一個午餐咁樣啦，行政午餐啦，呢啲叫即係一個前菜，跟住兩個主菜，跟住加個甜品啦。你一個人食係唔飽，你一個人要食兩個，但500多蚊一個喎。咁即係你食兩個，即係一個人食成1000蚊 lunch， 太誇張啦吧？ 呢一度可以嘅，我因為食過咧，佢另外有一間咧係地下近住碼頭咧，不過我係試過係食 brunch 咯，就唔係食 lunch 咯。brunch 你當個時間長啲啦，你可以通常就會有唔係個 main course 啦，可能唔知甜品定係個前菜嗰部分咧，就係一個 mini bar 俾你做 buffet 咁樣嘅。咁你就可以食得饱囉。 哦，咁可能有 都过千㗎都。 咁当然啦，你话要食得饱，佢啲面包都系免费添嘅。不过个重点 是。赚饱你。 但系我就觉得即系有啲肉赤囉，如果呢一餐系我请嘅话。 不过好彩系你个朋友都用咗一啲 coupon 喎。 系啊，我朋友对我几好㗎其实。系啊，即系见我呢排做嘢辛苦。 你朋友对你好。 系我上司都对我好，我老板都对我好。系啊，我真系 啲听众都对你好啦。 好啊，希望个个都开开心心啦，有阵时即系食得是福咁，尤其是呢段时间啊，好似彭爷今日开翻嚟开麦之前都话，咦，市面开始回复正常咯咁样，咁啊，我觉得即系唔止地摊经济啦，希望大家都多啲入去商场入边消翻费啦，咁啊，自己香港自己撑翻个经济啊，加油咁样咯。 呢、這个信息都系好嘅，咁我哋啊试下拣下啲即系得体啲嘅相咧，可唔可以摆喺二台嘅面书专页嗰度同大家分享下 O 呢一餐咧？ 好啊。 번져와두드린꿈을까그댄내귀가에달콤하게 Tell me baby baby 손꼽아왔던밤널상상할때마다아무도모르게미소를짓고내 Thinking about you lately 过咧有泰妍嘅作品啊，名字叫 Happy 啊。记得咧上个星期啦，彭爷都有讲啦，话喂尝试咧将啲星期一至五咧改一下啲名啊。今日可唔可以系 Happy 星期二啦吓？咁啊，令到大家可以开心少少都好啦。今日系咩啊？你想系咩？ 星期二啊，可以 快 活下一间。 好啊，好啊， 快活人， 风骚快活星期二咁样吓。 音乐情人联成二千靓歌再重聚， 情人靓歌任你选。 我郑子诚逢星期二四晚都会精选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歌曲，而你就要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面书专业投票。 得票最高的歌曲将会由我 Albert Lau 欧瑞强在二千靓歌再重聚为你现场演绎。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的音乐情人，同埋星期日晚都是九点的二千靓歌再重聚。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康全力推动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作为新手妈妈，对于母乳育婴都有好多疑虑的。今个星期微电康康就请来香港母乳育婴协会的代表，为大家讲下母乳育婴的信息。 要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Made in Hong Kong。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今朝早啊，晨光 Morning Call 系边位啊？ 有阿卢太喺度啊，早晨啊，卢太。 卢太， 早晨。 早晨， 早晨，卢太你好。我考下你啊！你而家听紧咩台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啦。 好叻啊！ 咩节目先？你听紧咩节目啊？啊，好叻喎！咁俾你做点唱咧？ 哦，咁我点唱俾我细佬听啦？点？因为咧，今年系闰四月啦， 系啊系啊， 好难得有一个旧历嘅闰四月生日。 啊，佢系闰四月生日噶？当年 系啊，当年系闰四月噶，闰四月十二嘅，所以上个礼拜打咗嚟，先至排到今日咯。 哇，好难！我就真系唔系好清楚咧，即系几时先一轮轮翻到闰四月啦？ 系咯，记唔记得上次闰四月系几时啊？ 真系唔知喎。 唔知系咪十九年一次啊？我都唔系好肯定。 嗰类系咪啊？嗰类啊 ，check 下先，有人帮我哋 fact check。 好好好。 知啊，因为佢就今年就系新历同旧历都系一样同一日嘅。咁所以我就不如打个电话嚟点唱。 哇，十九岁啦，大个仔啦。 系啦，十九岁。 一定系啊。 一定系啦。因为佢啲小朋友又喺英国，所以我代佢点唱咯。 好啊，咁你同呢个细佬嘅关系应该好亲密咁样，系咪？ 好好噶，我哋几兄弟姊妹都好好噶。 哦，几多个兄弟姊妹啊你？ 我有五个噶， 哦，啊咁啊，這个年代都真系咁上下嘅，通常都 系 五个， 吓，系啦，同你咁上下年代啊嘛， 诶、哎，我嗰、那个我一个就唔争气啦，得我一个， 系啊， 即系，诶，唔好提啊，真系， 讲翻你嗰笔先， 所以听咗你咁耐咯，所以就祝大家身体健康咯， 系嘛，最 紧要，人类都系身体健康啦， 系啊，每日都开心啊，过得 系啦，每日都开心啊，同埋祝我妈咪。快啲出院啦！我媽咪入咗院，所以係啊，等佢出院再一齊慶祝食個蛋糕。 好啊， 小事咋嘛，小毛病咋嘛？ 小毛病啫，係 即係老人家都 老人家啦，係啊， 咁上下， 好似 都係要多啲 保養同埋維修，好似電器咁樣 啊， 係 啊， 咁 啊，老人家噶咯喎，我哋都湊孫喎， 你啊幸福啦，有孫湊。阿彭爺爺都仲係， 喂， 又係嗰四個字啊！膝下有 愧，由细个开始听到我而家凑孙咯喎， 哎呀，真幸福， 爷爷都应该快啲努力喎， 快啲努力，系佢加油， 出去揾啲外边啲揾人认先得， 有啲股票揾人认购下先，认购下先。 咁啊，仲有时间系可以咧，讲多两句咧，祝阿细佬有啲乜嘢生日嘅祝福。 生意兴隆啦，生意顺顺利利啦，祝佢，最紧要身体健康咯，佢都系呢一句啦，同埋你哋所有人都系身体健康啦。 多谢你。咁啊，今朝早你就发个版咧，就俾彭爷爷咧帮你同埋细佬咧拣只歌，咁开心啦，又得十九岁咁年青，梗系听翻首啊好高兴嘅老歌嚟。 好， 系啊，凤尾糖 兄， 再加埋阿芬妮姐姐， 系啊， 哇，饮杯饮杯饮杯胜利， 饮胜。 注定难以强求，你不必要太伤忧， 别去以后难再碰头，就算痛哭都要走， 命里注定两家分手，到听朝你我分开， 愿你以后忘记我，事已至此怎挽救。 饮杯饮杯饮杯成，千杯也未够，饮杯饮杯剩，千杯也未够，抹杀了过去的爱情，不必再内疚，时常为你前途再祝福，与你相勉再奋斗。 命里注定难以强求，我都知你暗伤忧， 共你以后难再碰头，伴侣到底分了手， 命里注定难以挽留，到听朝你我分开， 就算我愿忘记你，事已至此怎挽救。 饮杯饮杯饮杯剩，千杯也未够，饮杯饮杯饮杯剩，千杯也未够， 啊，咁早就唔好飲酒住啦。不過高興嘅心情可以 keep 住嘅。咁，我哋今朝早嘅晨光第一線就差唔多啦。接力嘅有風騷快活人，聽日見啦， 聽朝再見， 拜拜。